放行。杜魯多話同美方進行咗建設性嘅對話，確保嗰批貨物能夠順利通關。加拿大目前有超過17,000人感染新型肺炎，34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42点，系跌210点，总成交金额23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9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6跌3元，中芯国际14.02系升7.4，美团点评97.6系升5仙，盈富基金24.25跌2.5，中国平安76.35跌4.5，阿里巴巴190元系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6，瑞士法郎7.984，澳元4.761，加元5.525，新西兰元4.618，欧元8.429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29。日经平均指数报18,975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5,21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75美元，卖出1,64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荃湾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今日搞咗成朝噶啦，仲未清理好，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屯门公路啦，近住新丽苑啊。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好挤塞，咁车龙排翻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新丽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最好喺荃湾路一落咧，就屯门公路一落咧，就靠左去青山公路，唔好转右去荃湾路避过呢段挤塞啊！就系荃湾路嗰段咧，就唔好行，就喺屯门公路一落靠左去翻青山公路，咁啊避过呢段挤塞。咁另外啦，送。环保大道较早前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的，现在车龙都很长，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对出，就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龙尾很长，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平石村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丽业街。在新界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着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排到象山村。另外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着青山公路一段挤塞，龙尾就海盛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荃湾惠泉路体育馆石围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全锦管理站方向荃湾、大老山公路浸会国际学院马鞍山、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你中意姜涛定钟镇涛啊？ 啊？ 咁你拣张国荣定何国荣啊？ 吓、 啊？陈百强定系陈百祥咧、 啊？一定要拣？ 梗系啦，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婷骚动音乐，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嗰啲叫咩啊？ 铲， 系啊，冇错，铲字。你喺公司冇嘢做，等咩啊？ 等运到， 系啊， 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日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推字。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土。 哎，我知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蜘蛛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败坏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喎、啊，咁多位， 哎呀，你做咩？你咁细声嘅你，你做咗啲咩事？哇！你 边个逼我？ 你嘟我啊！你仲要早晨啊！曾志豪， 正常嚟讲咧，而家我就应该去咗台湾噶啦， 系啦，咩原因咧？ 系我啊，啱啱啊，先至过咗全关。 哦，你好鬼鼠喎、啊、把声，你偷咗番薯啊、 哎、 你？ 就嚟可以唔使咁鬼鼠啦。哎呀，好好多啦，终于都我终于。 你啱啱落咗车啊？唔系喎，系啊，你仲停咗一停添，世界停顿咗、 啊。我终于解封啦。 咩事先？ 大家有睇听下 Didi 嘅交通消息就知道啦，发生咩事啦，系咪啊？ 系啊，我真系想话 Didi 咧，真系我不嬲都好喜欢佢报交通嗰种嘅。嗰種嘅一心見血啊！如果你有聽到 Didi 講，佢就話：今朝咧呢、這個荃灣路咧出呢個九龍方向咧，佢用咗個字句，已經搞咗成朝噶啦。 係 啊，係啊，啊 太精準啦！哇！我而家終於可以解放啦！我啱啱先至喺咧嗰架咧一個鐘荃灣都去到嘅巴士度咧、台灣都去到嘅巴士度咧，啱啱先可以落到車咧。今朝咧我九點鐘已經上車，哇！嗰架車結果一路塞一路塞一個鐘。佢完全係冇喐過，我不停咧將現場嘅相咧就發放俾我啲拍檔聽落， 睇到啊，係啊， 搞唔掂喎，點解佢完全唔喐嘅？ 啱啱我先至可以落到嘅巴士咧，而家喺边咧？我而家先至喺荔枝角咋。 哦，其实阿 Didi 咧今朝唔知净系讲咗，哇，搞咗成朝，佢仲要下恋噶，仲未搞掂到啊！今朝搞咗成朝，仲未搞掂到啊！咁样噶， 仲要仲提大家，如果出荃湾就荃屯门出荃湾嘅时候咧，行另一边线嘅。 系啦，哎，但我有啲唔开心啊！我好本身好想听你咧，好鬼鼠地喺个巴士度做节目噶。 系啊，睇嚟因为咧。 啱啱好系， 哎呀！ 因为你头先话咧，全车满咗啊嘛，即系当人人喺度静态，喺度可能喺瞓紧觉啊，剩嘅时候， 你继续讲啦，系啦， 海浪声话，咁咧就睇下佢系点。 埋咗喺边啊？我已经匿埋咗喺电话亭里边讲电话，你知唔知啊？ 哦，但系你攞手提电话， 亭里边讲手提电话啊，几咁巴闭 我睇到你喺度 survivor 紧野外逃生。 可能太大声，不过咧头先即系我觉得咧，今朝咧应该好多人咧都喺嗰条荃湾道嗰度塞紧咧。 系。 头先我喺巴士度咧，我见到咧大家都系做紧同一个动作啊，分别咧就系、是打电话啦，同埋举机影相啦，因为都好想话俾人哋听咧，我真系塞车噶。 哦，系。 老细讲又好啦，同边个交代都好咧。真係好慘嘅，你知而家呢個時勢，即係你有得翻工，本來應該好感恩噶嘛。 係， 無端端整啲咁嘅嘢咧，你唔同人哋交代清楚咧，真係會俾人懷疑嘅，真係陰公。 咩啊？其實你頭先 send 咗啲相嚟，我哋都唔信你噶。你係咪去咗行山啊？你扮 home office， 跟住就棘住咗咁樣。 我都係嗰句咧，我要講第三次，一個鐘啦，我台灣都入到去啦。 好啊，多謝我，多謝我。 点解要多谢你啊？ 哦，仲要问点解？ 佢即刻帮你顶咗啊！本来今日咧系剪 home office 噶嘛，佢喺呢个广播道啊，晒广播道人妻啊嘛，爬上嚟爬得快咁样，所以佢摄住咗你个位，咁你可以翻屋企咧咩啊？ 唔可以用多謝噶，呢啲嘢感激啊，你明唔明啊？ 哦 ，OK， 哦，去到咁样， 好多爱啊，有我 见到。咦，你而家又去咗一个好静嘅位置，因为已经入咗地铁站啊？ 是啊是啊，我剛才發覺原來在電話亭度除了可以變超人之外做不到其他東西的。走下來地底好過了，做地底其後。 Okay。 喂，那你有沒有看到車禍現場啊？是不是真的？是啊，因為你經過了。 現場情況是如何啊？ 我剛才拍低了一條片的了。因為呢真係你好想見下邊個女街坊呢搞到咁呢。咁我可以簡單話俾大家聽呢，因為其實佢咁啱呢嗰條荃灣道出九龍嗰個方向呢，佢係一條分叉路嚟㗎。即係話咧，兩邊咧應該交匯處啊。係，佢有一邊路咧，就係喺葵芳嗰度趌上去嗰、那個公路，有一度咧就喺荃灣出嚟。咁所以咧，呢、這個真係雙紅匯。 就係、是、嗰個爭位啦，係嘛？即係 係啦， 就喺嗰度，哦，咁唔怪之塞到咁咯。 係啊，嗰度塞得太緊要啦，同埋啲車又唔爭勝咧。頭先我哋嘅巴士咧向前行緊嘅時候咧。有個旅遊巴，即可能佢都等咗太耐咧，佢夾硬都要 cut 個頭出嚟咧，哇！成車俾佢塞停咗，挫到咧個大陣咧，仲要跌一跌，我幾驚佢咧咁樣塞上加塞咧。唔使翻嚟噶啦，真系走唔到 嘅。系好彩啫，啊！ 系啊，大家咧，即系就算喺交通上面啊、道路上面啊，咩都好啦，有啲咩阻塞嘅话咧，最紧要心平气和。嗱，呢个背景声好嘈啊，所以咧，我哋唔同你讲住啦， 系 啦， 送首歌俾你啊，不过 系啊，送首啊，你个 friend 啊，你个 friend 嘅歌。 哎，我知啊，谢霆锋啦，定系 系啊。其实呢首歌咧唔系第一次送俾你噶啦，我想讲，你都唔知遇到第一次。喂， 吸 佢，飞佢先，飞佢先，飞佢先啊！ 系咁先啦，拜拜啦。 在由内性用完，魂魄着大伴，冒着大汗，再次抱怨可否快点？你任我沿途再远，犹如从未听见，继续黑起脸，凭着第四口烟，未看到如何前去。但已痴无从回去，这种错乱多我一天再一天，我今天竟仍然留在里面。我原来无路可退，停留着重灾区，着了急仍爱坐这里，这关系像架车困于挤塞的市区，无言同路的一对，看着残酷世界还能做做爱侣，还是要忍下去？我 才怕前十转，难挨情到不变，翳满这双侣各自坐上针尖，未看到如何前去，但已知无从回去，这种错乱多我一天再一天，我今天竟仍然留在里面，我原来无路可退，停留着总在拒绝了急，原来坐这里，这关系像架车还要挤塞的市区，无言同路的一对，看着残酷的世界，还能做做爱侣，还是要忍下去，离合器令我很累，逐寸的逐寸的矮行下去，被困这里没法走到，爱原来无路可退，停留着总在拒绝了急，仍爱坐这里，这关系像架车困于挤塞的市区，无言同路的一对，看着残酷的世界，还能做做爱侣，还是要忍下去， 谢霆锋塞车， 系啊，塞紧车系边个啊？ 嗯，系啦，谢霆锋咯，系啦， 唔系曾志豪， 曾志豪，系啊，我顺利落咗车啦嘛。塞紧仲喺塞紧车嘅朋友咧，稍无错啊吓，因为冇办法啦，因为交通上面嘅嘢咧好难预料嘅，系咪？好，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桂发田嘅，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 嗱，塞车咧就好难预料啦，不过有啲嘢咧可能都估计到噶啦，但系今朝咧就同你 confirm 咗，吸咗个印仔，就话俾你知系延长。讲紧系乜嘢咧？限聚令 都估到噶啦。 其实都估到啊，之前咧就停咗十四日啦，咁而家咧就会有一众嘅措施啊，就会一直延长啊。限聚令咧就去到23号噶，咁包括有啲乜嘢咧？因为有啲地方咧，大家都估到噶啦，但有啲又估唔到晒。嗱，本身已经要停业嗰啲游戏机中心啦、浴室啦、健身中心啦、游乐场所、卡拉 OK 呢啲咧，就继续停业去到23号啦吓咁样。不过咧延长。长咗嘅呢个禁令之下咧，之前唔关佢哋事，突然之间又俾人哋拉埋入去，就系美容院同埋按摩院咧，就会由4月10号开始，即系仲有两日时间啦，就需要关闭嘅咁样。 要做咧就做埋佢啦，咁 系，但其实都唔鼓励建议，即系唔系必须要做嘅，都即系尽量唔好做住。 系啊， 但拗头嘅地方又出现咗啦，因为我嗰日咧系有睇住佢哋个记者招待会嘅，不停都有记者问咧，就是、当有美容院发生咗第二宗啦， 系啦， 第二宗都出事咗啦，就有一啲嘅朋友就话，咦，佢哋嘅员工咧就感染咗咁样，咁点解唔停咧？系咪要等到佢哋嗰阵时成有个 term 就话第二波、第三波？ 严重啦，即系去到真系咧，系咪要10个人咧中伏咧，你先至去停啊？ 系啦，咁样。暂时睇咧就见到咧嗰啲第二波、第三波未出现，不过咧就喺呢个延长咗嘅限聚令里面咧， 加埋佢哋啦。哎呀，不如咁咧，一齐咧咁样。 系啦，一齐企喺度啦。 因为社会太多声音啊，咁又真系无可否认啊。譬如好似阿祖，你有去按摩嘅，你有去做 facial， 唔系啊，即系你 之 前 系啊系啊， 你有去按摩有做 facial 嘅，你自己都笑咗去，因为你都有少担心 啊。其实系都合理嘅，系阿曾志豪仲有去一次半次咯， 啊、但 佢都真系做晒所有嘅起晒底，同埋佢有需要嘛，佢病人嚟噶嘛，佢、 啊、 按摩 长期需要， 系啦、 啊，按边度都好啦，系咪先？ 按边度先？ 佢都系以 全身 都要睇医生，系咪先？咁、所以全身都要按摩。 佢当佢按摩店系睇骨科嘅，其实医一医啲骨咁样啊。 唔系，有啲人话咧，即系咁讲啊 ，Peter， 即系而家疫情唔好去住，叫做唔好去住咧。我听咗朋友讲话，其实你每个月去按一次咧，好过将啲钱抵医生啊咁样。因为咧，即系譬如即系都市好多人咧，都筋骨劳损啊，好疲劳噶嘛。宁愿话将啲钱去按摩咧，松松下自己咧，之余可以睇少次一啲叫做医生噶。 我会咁样形容咯，我又唔知系咪即系我平时每个月都可能有一次咁样嘅，起码咁样。咁跟住咧，我个心态就唔系谂住会睇少啲医生，系想做翻个人啫。 系啊，你真可以享受下啦。 条腰又歪了 咯，系咪？个膊头又重咯，个杯又寒咯，咁系咪？ 冇预埋嗰啲叫做潮湿天气喎。 系啦系啦系啦，呢排又敷闷咯，系咪先？又加大咗20% 个月亮， 咪俾自己享受下咯。 系啦，不过我谂呢 要使嘅。 系啦，呢一段时间咧，即系大家都唔鼓励，而家咧就仲限埋添咁样。 系啦，即系加多两样啦吓，咁即系话已经系有14样噶咯，由之前嘅12样变咗加多美容院同埋按摩院啊，10号就开始去到23号嘅。 但系呢个去到23号咧， 系啦，亦都系骑呢咧去到23号咧。 哦，咁又唔系骑呢嘅，咁点样都系延长咁。 23号系星期四嚟噶嘛？ 咁啊要计翻个日子延长啊嘛。 哦、okay, okay, 但系本身 即系合字一有一船。 系啦，即系计得好准噶，我哋嘅政府，因为一直咧24号对于我哋香港嘅好多人嚟讲，尤其是我哋直播室里面嘅妈妈嚟讲，好重要嘅一日嚟噶嘛。 系啦，即系虽然唔系我做，但系我都好紧张埋一份嘅。 唔系你当年冇考，你知唔知啊？ 当年冇 DSE 嘅。 系啦， 所以咪冇考，你有考咩？你都冇考噶。 我考，我早佢一年考添，我迟佢一年又考咁样，系呢个 Form 6嗰阵时冇考。 系啦， 因为而家咧就延迟咗之后嘅 DSE 嘅考试咧， 系啦， 理应喺呢个4月24号度开考嘅。 系啦， 而家呢个限聚令咧就延长去到4月23号。 啱啱好，唔多又唔少， 系咪考得到咧？ 即系个个可以散晒出嚟啦，到到24号系咪咁意思啊？ 咁又唔好咁讲，你估而家好似封咗76日嗰度咁样咩？哇！厮杀列车啊，zombie 走出嚟咁样啊？ 咁系啊嘛，咁你困住咗咁耐嘛，冇得聚啊嘛，咁你去到23号噶，24号啲考生又出嚟出晒嚟咯，因为嗰度都唔少人噶嘛，讲紧都啊，都有10000多个噶嘛，应该 唔止 啊，系咪 ？OK， 系啦，都有几万个考生嘅。嘅时候，咁你咪个个散晒出嚟咯。 哦，唔系咁都需要。咁当然啦，我哋都相信咧，即系可能有一个计划喺入边度嘅。咁都要，佢都有讲到教育局嗰边都有讲到嘅。其实而家咧，佢哋都未可以宣布究竟系唔系真系可以4月24咧咁样，即系 都要睇定嘅。其实都系真系嘅。 系啦，咁之后咧就系嗰啲中学生啊、小学生啊、幼稚园嘅复课啊，系咪又可以如之前推出嗰个日期去举行咧？咁都系有 unknown 有问号喺度嘅。 咩啊？而家无聊期啊嘛。啊！边有翻学期啫？ 但系佢话无聊期，佢冇话唔得啊嘛。其实即系好大机会为唔得，但其实大家都估咗冇理由 DSE 同埋即系你全香港学校复课同一个礼拜，边度搞得掂啊？系咪先？啲口罩都搞唔掂啦，应该系咪？ 系啱啊，啱啊，唔系其实口罩应该陆陆续续嘅。我相信是4、5月应该即本地生产嗰啲啊。 咁 应该。 本地生产嗰啲都唔 够。 够 唔够货量呢又真系㗎。因为我睇到我试过呢睇过学校嗰啲学校呢即话每一日我譬如真系可能有啲学生冇㗎嘛。学校要提供起码一个俾佢哋㗎嘛。佢话佢每一日呢佢用嘅量都真系唔少㗎。佢话你諗下几十可能10万个呢只系可能够用一个月。咁你咁咁即系 10万个，你话一间学校啊？ 一间学校咋？ 但 系个 问题而家佢10000个都冇嘛？ 咪就 系 啦，所以都系一个问题咯。 系啊，嗱呢个问题大家担心啦。咁作为你屋企阿妈妈，你觉得24号系咪即系搣到即系好似喺嗰啲澳门嗰啲有边定咩一条线啊？定系咩电视机嗰啲咁样啊？ 咁真系希望佢考到嘅，因为嗰个成绩分真系去考大學。不过大陆都延迟咗嗰个佢哋嘅大考啊，即系大学生嗰个考试。 其實 都延遲咗㗎， 都唔肯定係咪即係個限聚令，唔知道會唔會再延長㗎嘛？ 咁咪都要睇市民即係合唔合作啦。 哦，咁都係㗎，你繼續周圍走嘅話咧， 你 已經限住你啦，係咪？ 留住鼻涕都去唱歌嘅，我真係係 啦，或者你留住鼻涕唱完歌之後仲要翻工嘅，搞到人哋嘅成個公司啊，全線馬沙都要停嘅就係，即係我都拗頭。 累埋我，因為我好中意嗰個買嘢。 其實我有我呢個，你講到呢度咧，我自己係執到㗎。 啊，係點啊？ 因為我本身係去咗佢哋其中一間嗰度咧買， 即係銅鑼灣嗰間啊， 就係佢哋個起源點啊。因為嗰度其實我平時 原本啫，你冇去過。 因為嗰日已經買咗太多嘢，我咪話我入定啲貨。 系啊 系 啊， 就 系 四月尾就嗰一段时间谂住去 唔系三月尾， 三月尾对唔住系啦三月尾就谂住去住唔同嘅超级市场嚟嘅批货， 啱啱 佢对面又有一间24小时嘅超市噶嘛，行过啲咧有嗰个日本一栋楼嗰度嘅超市噶嘛，我就去咗嗰两度买完之后咧，哇又揸住厕纸又揸住米嗰啲翻嚟，跟住太多嘢喺手啦。去唔到嗰度， 哇！你真係好彩， 因為我咪同你講，喂，唔係啊，都係入定啲咧，即係冷藏嘅，擺喺冰箱嘅嘢食。咁我會喺嗰度而家停市嘅馬沙嗰度買少少咁樣 啊 嘛。本來就要入埋去 嗰度买噶啦。啊，唔够手抽、啊 哎。又真系你真系好彩噶。 系啊。 因为买得太多嘢嘅时候，你入唔到去。咁啊，如果唔系翻嚟到你，哎，我真系惊你啦。 我都惊啊。其实我估而家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市民都惊啊。即系讲到呢度都会话啦，即系马莎咁，你见到有另外一个嘅群组出现咗啦，就是、因为佢哋有一啲嘅员工啊，其实都嚟自唔同嘅分店啦，或者办公室啦。 因为佢哋会调来调去噶嘛。 而跟住你会见到，咦，原来咧而家确诊咗啦，又或者喺嗰个卡拉 OK 度一齐有聚会嘅朋友咧、嗯，其实都真心系嚟自于好多间唔同嘅分店。 系。 咁而家佢哋咧就一次过大大声话俾大家知，唔需要担心，因为我哋 系停两个礼拜啊。 唔系啊，唔系两个礼拜，佢哋未有一个、 啊、停咗添啊， 暂时停业，未有一个嘅日期，就话俾大家知我哋几时会咧开翻铺头嘅。 都系嗰句啦，你乖啦，真系咧唔好睇小睇低呢个疫情啊。 嗯、 即系唔系话叫你好。 定系睇高自己咧？ 系咯。 即 系 觉得我会冇事嘅咁样，我免疫嘅咁样。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最怕就系咧，你一有事嘅时候咧，要 list 翻晒你之前所去过的地方啊嘛。咁你斩俾人话系咪 先？俾人话唔紧要啊，即系最紧要咧。我谂喺呢个时候，唔好做一个自私嘅人啊，保障自己，保障别人啊，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规管餐饮业务以及禁止多于四人在公众地方聚集的限聚令，会再延长十四日，有效期至到今个月23号。並且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由後日起停止營業14日，有效期同樣延至今個月23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目前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數字雖然比早前的高峰期下跌，但是仍然每日有雙位數增長，要密切監察輸入個案，因此有需要延長一系列措施。他說美容院曾經有確診個案，當局仍然以保持社交距離為大前提，所以決定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關閉14日。陳肇始又說，規例實施之後有巡查，警方亦都有票控，政府會因應疫情不時作出評估。他又說，由於過去14日的新型肺炎患者有近70%人曾經去過英國，所以由明天開始要求由英國抵港人士要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等候檢測結果。他說衛生署會視乎人流和航班狀況，以及按照滯留秘魯返港人士接受檢測的經驗，了解整體情況並且密切監察。另外，陳肇始說，明天起由湖北省抵港人士亦都要提交深喉唾液樣本。政府將會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有不同行業的聽眾打電話要求政府協助。從事再培訓工作、本身是自雇人士的黃先生說，農曆新年至今已經沒有再開工，亦都不知道何時可以復工。他哭訴過往教導學生怎樣轉換行業，但是現在自己沒有工作，沒有人幫過他們。任職家務助理的陳女士說，在疫情之下，很多僱主都不讓他們入屋，已經失業一個多月。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希望政府盡快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並且要準備有第三輪的基金。職工盟主席吳敏儀要求政府盡快救近火，支援因疫情而失業的人士。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說，個人對薪酬持開放態度，澄清並非政治團隊加人工，而是按年按通脹定期調整薪酬。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立法會批准了有關機制是預留一筆款項，但是不代表官員必須這樣做。他認為林鄭月娥和官員應該動身，和市民共度時間。 田北辰话，政府官员捐出薪酬只是一次过措施，但如果政治团队今年全年都动身，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两者意义不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3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系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6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跌2.6；中芯国际14.12升8.4。美团点评97蚊，跌5.5；盈富基金24.3，跌2毫；汇丰控股40.5，升3.5；阿里巴巴190.6，跌9毫；建设银行6.29，跌1仙；中国平安76.25，跌5.5；小米集团10.2，系跌2.6；中国移动62.75，跌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72，澳元0.615，加元1.403，新西蘭元0.596，人民幣7.065，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087。日經平均指數報19039點，升89點。港金現價報15210蚊，跌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8.79美元，賣出165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噶，咁仍然都系挤塞啦，车龙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就系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喺丽城花园对出。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有修路工程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学园街，就系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有修路工程，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一段挤塞，咁啊新界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对出。荃湾嘅大涌道去翻愉景新城方向啦，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海盛路噶。咁大河道北来回方向啦，介乎沙咀道至到青山公路荃湾段一段挤塞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都系挤塞啦，车龙排到丽城花园嘅，就系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啊，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龙尾喺丽城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黄珠路隔音屏桥底方向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30几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 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谂系全城嘅市民同医护亦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看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g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Mo mun zai fu ni, Hong Kong Radio Tai, Tong Sim Kong Yi. 如果黄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火勢呢排佢唉陰公豬啦，真係冇乜特別嘢要去做啦，因為嗰啲所有嘅所有嘅劇團啊等等嘅都係唔開，都係冇得做。咁佢嘅表演欲咁強，咁佢平時佢會唔會而家係趁住冇人同佢表演，佢係咁望住 Molly 過嚟，今日我要同你上堂，我今日要表演你睇，係乜都會揾 Molly。因为隔篱嗰个都唔得闲理佢啦，而姐姐又整亲只脚，亦都睇唔到佢啦。Molly， 我都等你辛苦啊，因为你有个好烦嘅主人。系啊，佢系边个？佢系好有表演欲，因为点解啊？点如果唔系佢咁有表演欲，佢点可能得到呢度最佳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咧？吓、啊，系啊，佢系边个？佢咪我哋又中意晒命，又演戏好，又有聪明智慧，但系佢嘅素口好差嘅黄耀祖。 我仲本来谂住讲，哇！你一早俾咁多高帽我戴，点知你临尾扇翻我一下噶？ 我冇，我讲事实噶，讲事实点会叫扇你呢？ 咁你又讲得啱喎！呢一排我谂咧，我最大嘅表演嘅嗰个对象，我嘅观众都系得翻 Molly 一个人噶咋？话晒业界啊，即系嗰种咧落雪嘅感觉咧，去到四月已经飞霜啦。因为譬如我今年本来有4个演出嘅， 系 有3个已经。取消咗或者延咗期， 系 啦，咁睇下嗰一个保唔保得住啦。如果唔系啊，我就嚟到你屋企门口度卖唱俾你听啦，桂花田。我估咧，其实咧，即系我已经系属于好彩嗰个噶啦。当剧情呢、這个疫情啊，唔系剧情啊吓，疫情咁严峻嘅时候啊，有好多朋友真系连份工都未必保得住嘅时候咧，啊呢两日其中一个大家都几讨论得几多嘅话题啊，就系、是、咦。是不是仲有人有得加人工呢？嗱，首先第一样嘢咧，就唔止一个人嘅，其实好多嘅唔同嘅公司咧，都有佢哋嘅制度嘅，即系有一个制度喺度，就譬如公务员啦，每年都有个加薪嘅标准啊，唔同嘅级别嘅公务员可能加薪嘅标准又唔同，但我估咧，因为佢都系我哋嘅特首啊嘛，系咪？嗰120,000系咪加呢？啊，其实都几特别嘅。今日咧，阿林郑特首咧都有走出嚟咧，讲咗几句说话嘅，即系佢就有解说到嘅。嗱，唔关事噶，唔关事嘅，佢就用呢、這个。字嘅佢就话嗱，唔系加人工， 是调整薪酬，因为要根据住个机制，如果个机制是这样的话呢，要喐个人工呢佢都要喐嘅，咁当然仲可以傾啦咁样。其实听到呢度嘅时候呢，我諗都见到啦，社会上面呢有好多朋友呢都有记得佢反应嘅。今日其中一份报纸嗰、那个头版啊，更加就喺度讲到就係话啊，咁究竟对住我哋今次遇到嘅天灾要点做呢？譬如何柱国先生呢就有提议嘅，因为都见到啦，即係政府讲到明啊，今日最快呢第二轮嘅抗疫基金呢就会提出嚟㗎啦。咁今次究竟又要帮到边啲嘅人呢？譬如何柱国先生呢就提议佢话，不如试下可学其他嘅政府啊，帮全香港嘅打工仔代付佢哋两个月嘅工资，希望可以做到咧喺裁员啦、减薪啦、失业啊呢一方面咧就可以减少到嘅。咁啊有咁样嘅睇法啦。啊，夏蕙 B B 都有出嚟讲嘢。其实我会话加唔加人工又好，第二轮嘅抗疫基金点样都好啦，真系有几多朋友咧出咗嚟讲嘅。咁啊，我哋嘅特区政府咧亦都有讲到，其实都会考虑下咧，就根据住就外国嘅一啲嘅例子啊，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外国嘅元首啦，佢哋可能有啲减薪嘅情况啦，又或者喺佢哋嘅抗疫嘅基金里面度啊，点样去帮助我哋香港嘅朋友？嗱呢啲咁大嚿嘅嘢，我梗系希望个个如果冇咗份工嘅，你俾人减紧人工嘅，起码帮到你哋继续生活落去啊！但系我自己觉得抗疫基金点样做？又或者加唔加人工喺特首嗰度，其实有一样嘢系几重要嘅。喺而家呢一个时候，大家全球嘅朋友都面对住疫症，未必净系喺钱方面点样支持。咁当然啦，支持得住系固然系好啦，因为我哋真系要生活噶嘛。另外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我哋嘅精神方面，大家点样互相支持住。琴日我喺个街度咧见到有两个嘅朋友，我唔认识噶，有两位中年嘅男士，应该系讲拜拜噶啦，咁就戴住口罩就系讲，喂，你保重、哦。跟住另外一个亦都好大声咁讲，你都系啊，记住要保重啊，咁样。喺嗰一刻嗰个画面，我觉得系好美丽嘅。佢哋可能冇用咩啲金钱啊，互相资助大家啊，保住大家，我请你食碗啊鱼蛋可咁样嘅，但起码有一样嘢。在精神方面他们互相支持着。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面对着疫情，香港的朋友最需要是共同上下一心，不论你是特首又好，你是市民又好，你是政府官员又好，还是你是清洁那位姐姐都好。如果大家一起想着有个理念，我们一起捱过去，我们一起互相支持着，有 We are together 这个理念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当大家要拗住个头，就是死啦，我有没有得交租呢？死啦，我份工仲保唔保得住？而我哋见到领导嘅朋友会因为机制嘅关系，仲有得加人工嘅话，啊，其实嗰样嘢120,000对于政府咁多钱嚟讲，真系唔系一个好大嘅数目。但系点样可以做到呢个嘅精神支持，呢个嘅念力？大家话俾大家知 ，We are together， 我哋一齐过嘅咧。咁不过我都有信心嘅，我都有信心，即系我哋政府咧都会聆听我哋嘅意见，即系听到，咦，应该要点样做呢？希望喺呢个第二轮嘅抗疫基金里面度啦，甚至已经有人讲紧第三轮都需要啦。如果大家而家勒住裤头啊，真系有啲吃力嘅话，我哋最紧要除咗喺钱方面支持到之外，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我哋呢个谂法唔好走，我哋呢个精神一定要知道，我哋要互相支持，一齐捱过去啊！风头火势，今朝咧听新闻嘅时候咧就听到啦，原来家务助理们咧都哎呀真系阴公啊，好多工作都冇咗，因为好多佢哋嘅雇主咧唔想佢哋入屋企啊。其实本来咧喺疫情底下，我同我呢位拍档咧可以加入去呢个界别度，话晒我哋每一朝翻到嚟电台，哇两个起好起晒势咁样咧去抹台嗰啲咧， 我哋真系可以组队做一个清洁队嘅，风骚清洁队。 其实应该几高分啦、啊，系咪？ 我都系咁话。 但家务助理 好仔细， 系啦，但家务助理都冇工做，我哋无谓即系。 我哋冇人 争，啱 啱啱 啱。唯有我哋继续开麦啦， 你咪唯有你去我屋企，我去你屋企啦。 我哋去咗你屋企，我哋做咗第二啲嘢噶 喎。做咗啲咩啊？ 梗系打牌啦，唔好打牌呢啲啊，都聚会都唔可面得面啊，可贵翻啲啊。 四个人喎，四个人冇过分噶喎。 都系可面则面啦。 系啊，可面则面啊，真系疫情关系咧，好多生活嘅习惯咧，吓唔多唔少咧，都有少改变嘅。咁我咧就都系差唔多，不过咧都 诶，都唔系差唔多，都多咗少少嘢嘅。我系加多咗一支稀释嘅漂白水，啊，再多一支嘅手酒精，即系之前已经有一支嘅，但系再多一支啦，同埋用多咗一盒咧，啊，放置口罩啦、消毒用品啦、清洁用品嘅盒咧，就放喺屋企嘅门口附近，因为方便咧就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可以全部清洁啊嘛。连买翻嚟嘅物件咧，我都会用啊呢个湿纸巾咧抹一抹佢，先至放入柜同埋雪柜嗰度嘅。因为一件货品可能有好多人去摸过、掂过噶嘛。网上仲睇到啊，有嗰啲人啊吓，好缺德嘅人咧，向嗰啲嘅货品咧打乞嗤啦、吐口水啦等等，不知所谓嘅行为好多噶嘛。再加上刚刚又有百货公司一个员工佢又确诊，所以即系咁啊，自我感觉抹一抹系安心啲嘅。不过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医生就话啦，叫大家喂唔使咁过分忧虑嘅。佢就话病毒咧喺包装表面咧停留最多三日，所以咧隔几日系唔使咁担心噶，因为佢会死噶啦嘛。咁而另一位啊曾医生就话啦，大家去超市买嘢知嘅，系啊都要需要买一下啲屋企嘢噶嘛，同埋屋企唔系咁细，又唔可以好似外国咁一买一个月咁样，大家都要去超市啊或者系百货公司度买嘢嘅时候咧，其实可以望望个钟。如果可以嘅话咧，就避免拣一啲咧人多嘅时间去。大家知嘅，应该系晏昼可能朝早九点、十点、十一点嘅时候，因为过翻嘅工啦嘛，即系唔翻工都喺屋企啦。又或者下昼嗰三四点嘅时间，就唔好预人哋放工嘅时间去啦。同埋尽量都拣闲日啦，避免喺星期六日咁样去超市嗰度同人逼啦，因为人多挤逼嘅时候都增加风险噶嘛。同埋，尽量咧自备你个环保袋，同埋咧带备呢个消毒湿纸巾，因为你都会掂手推车噶嘛，你都会掂到嗰啲手推车嘅扶手包装盒上面嗰啲嘢啊咁样，咁你唔知嗰度有冇病毒噶嘛，咁掂咗之后，咁你又吓又走去摸眼啊，又喺度捽鼻咁样，咁跟住仲要如果唔抹嘅话，唔消毒嘅话，又冇洗手嘅话，你又走去食嘢，真系恭喜发财噶啦！至于你买蔬菜嘅时候啦，肉类翻屋企咧，就需要清洗干净咁先至好，即系整干净佢先放入雪柜。如果咧唔系即系非食品嗰啲咧，就可以用番碱水咁样冲干净佢。咁咧曾医生都话啦，市民咧即系俾钱嘅时候咧，尽量吓，减少接触呢个钱啊，即系话最好你系用电子支付，咁譬如大家知啦，信用卡可以嘟噶嘛，咁或者系八达嘟啦，咁样或者系一啲其他嘅电子消费模式，咁话咧尽量减少用现金啦，系啦，即系冇话啲钱系污糟，不过大家都知啦，平时啲钱系真系邋遢，咁莫非你次去都要消毒嘅咁？仲有如果你嗰啲衫未即系未着完之后咧翻去嘅时候唔系直接洗嘅话咧，好似我拍档咁啦，佢喺阿豪仔佢喺屋企有个盒。就话一翻嚟咧，自己啲嗱嗱除晒，摆喺个盒度，跟住咧就可以换翻屋企衫嘅时候，咁系最好噶。系啊，冇办法啦，非常时期嘅时候，你都要做多少少嘢噶啦。 只想放开你，总缺少勇气。何时开始不作声，也可令你生气？就像冬天那片叶，捉不到雪地，已都没期。何时彼此只要相对，总过于客气？何时栖身家里，总觉得没有空气？是什么都委屈你，单方终止了这个游戏。是我不懂怎么取悦你，或你身心一早已沉迷，或是将一切作注码信任你，完全输了运气，输了自己。定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心。 十里，当亲近我，喷声紧气，热吻之中你感觉辛苦自己，定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伤心两手想抹眼泪，失去力气，很想对你。今天抛弃是我不想某天苍老亦想你，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 早晨， 早晨， 早晨，眼细眼仔同肥妹仔， 仲有你啊，秀恩茄，我哋又一齐上堂啦。 系啊，今日咧到我站在遥远的地方， uh-huh. 我哋咧就用嗰个可能会俾人偷睇到嘅个 zoom 咧， uh-huh. 我而家就要同你哋倾偈。你哋两个有冇着衫噶？ 我梗系有啦，你见到我咁，我点会无端端唔着衫？你搞笑咩？冻亲啊！阵间 我净系见到你着衫，我唔知道你下边有冇着裤啊。总之我哋 又真系啊！你记住坐喺度啊！我尤其是啊，早早我见到佢系咪你啊？ 即系早早啊！佢系细眼仔， 边 个 系早早啊？细眼 仔， 你见到边度有早早啊？ 精神分裂啊！啊，你今日咧真系不如你讲开精神分裂咧，我哋今日真系讲啲咧令人觉得好分裂嘅嘢噶。因为咧，当我哋好多人咧冇公开嗰阵时咧， 系啊，我爸爸都话赚少咗钱啊。 系啊，咁但系真系就有人咧有公开之余，仲有得加人工咧，可能你个心里边都真系突然间裂咗少少噶，分裂咗少少。你话哎呀咁样嘅， 阿姨话唔系而家加噶， 佢话唔系加人工啊，嗰啲叫做薪金调整啊，根据住机制噶。 我知道 嘅，系讲翻旧年嘅事啊。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咧，我冇攞到爸爸粒糖食，不过我将佢摆咗落个口度咁解啫嘛。 我都唔知啊，好深啊，大人嗰啲嘢。咁你今日要教我哋上堂上乜嘢先得？ 我哋今日咧，不如咧，我哋就讲下咧加人工嘅数学题啊。 啊，加人工嘅数学题，即系话究竟佢加咗几多人工？成日都系讲嗰啲 percentage 百分比嗰啲 啊，两个圈一斜洞嗰个咧，好深噶嗰个。 系啊，我都想计下，如果我叫我爸爸咧俾多啲零用钱我嘅话，究竟我百分比要同佢点样讲嘅？ 我妈咪成日同我讲百分比咧，我系唔知咁啊，我成日俾个大比佢咧，系啊，哦系啊，你嗰系好大比，唔系百分比。 啱嘅，系啊，你大部分都系得个大比嘅啫，其他冇嘢。我哋真系啲同学仔开一齐做我哋呢个咧加人工个数学题功课喎。 使唔使攞纸笔出嚟抄低噶？ 要计嘅 、哦，好好。 我咧有两题嘅。我哋先问第一题先， 好嘢，好啊。 好啦，一个咧就系、是、阿甲同埋阿月、哦，咁咧阿甲同埋阿月咧，佢哋一齐咧就入公司噶，佢哋两个人咧、那个人工咧，我哋当每年咁计个年薪咧都系一样噶，咁咧阿甲咧第一年咧，因为咧就唔识擦鞋啊，表现好差咧，所以第二年就开始被老细减人工，减几多咧？减咗4%， 4%即系4% 啦，系咪？ 先，台湾就叫做4%。咁去到第三年咧，因为佢识得擦鞋啦，佢表现好翻、 哦。佢做咩公司嘅鞋店噶？ 擦鞋嘅， 估啱咗啦，呢个系 IQ 题啦，好叻啊，细眼仔。咁佢第三年因为识擦鞋咧，佢个人工咧就即刻加翻咧。4% 俾佢啦。 哦 ，OK， 咁咪打个和咯，咁咪打个和咯。 未必一定系打个和嘅，你听问问题先啦。 呢个阿甲咧，咁阿月咧，佢由入去到一路咧，佢都系唔识擦鞋，但系佢又唔识得闹老细，所以咧佢又冇得罪人啦，又冇益到人啦。结果咧，佢咁多年嘅人工咧都冇变过噶， 不变， 不变嘅。 三年不变。 咁而家咧就考下你啦，究竟阿甲同埋阿月？佢哋去到第三年嘅时候，佢哋边个人工高啲呢？如果有个肥妹仔话我咧想嫁俾佢哋是第一个，我要睇边个钱多嘅，肥妹仔应该拣阿甲定拣阿月咧？ 咁今日我会拣咧，咁嗰个冇变到就冇变到啦，佢一成不变就唔得噶。 咁我咁个人工 我会拣阿甲。阿甲 去叻叻啲， 因为佢有升有落咁样， 系啊，有 减过人工， 佢减4%，再加咪即系等于一样咯。其实两个都系一样咯， 唔系不过嗱， 边个人工多啲？ 嗱，以我咁精明嘅头脑啦，我亦都系一个数学嘅奇才啦，自己讲嘢都笑真系，系啦， 你只眼咁细睇清楚条数咩？ 月咧由头到尾都不变咧，咁我当如果佢系10,000蚊一个月， 1,000蚊啦， 我唔我100,000个本身上讲啦，1,000蚊啦 ，OK， 咁咪即系个月都系1,000蚊都不变 啊 嘛， 系 咪？但系如果夹嘅话，佢曾经跌过4%。即系变咗系96蚊噶咯，100蚊就变咗96蚊咯，系咪？4% 咪即系冇咗4蚊啦，我识计噶。你之后咧再加翻4蚊咧，因为嗰个基数就唔系由100蚊开始，系96蚊加4% 嘛，所以应该系佢个人工系少个月噶。你拣错老公啦，肥妹仔。 吓，系啊。 啱唔啱啊？我 系咪少个月啊？ 系啊，所以咧。 咁几多个月啊？有。 所以如果你咁计嘅话咧，的而且确佢系少过咧阿月嘅。如果我哋用1,000蚊嚟计嘅话咧，去到最尾佢得翻998蚊嘅啫。 哦，争2蚊、 啊。我都唔会拣阿月啊，因为佢一成不变唔得啊。起码鸭夹啊知道哦，我退咗落嚟，跟住佢又再上翻上去。如果我再积极啲，我可以再加多啲啊嘛，系咪先？ 但呢个故事教训你咧，原来睇加人工咧，你见到佢计 percentage 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佢会睇你往绩嘅，你往绩。如果唔好嘅话咧，出闸脱脚，我劝你都系翻屋企瞓觉啦。 外国集体负责制作出。意大利累计超过135,000人感染新型肺炎，17,000多人死亡。全国包括疫情最严重嘅伦巴第大区在内，新增病例都开始减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之下展现出勇敢和奉献的精神，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根据意大利公布的数字，单日新增3,039宗确诊病例，是接近4星期以来新增个案最少的一日。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干燥，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1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39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0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蚊跌3.6，中芯国际14.14升8.6，美团点评96.5跌1.05，盈富基金24.2跌3毫，阿里巴巴189.9跌1.5，汇丰控股40.35升2毫，小米集团10.14跌3.4，中国平安76.3跌5毫。建设银行6.27跌3仙，中国移动62.25跌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548，瑞士法郎7.979，澳元4.752，加元5.523，新西兰元4.612，欧元8.424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82。日经平均指数报19,039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5,2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6.8美元，卖出1,64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啊，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荃湾路出九龙啦。咁另外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工程咧都系完成咗，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车多。荃湾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河道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在荃锦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黄珠路隔音屏桥底龙门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个个都睇电视，唔通个个都想睇电视机咩？ 诶，乜你唔知？港台节目用智能手机同平板电脑都睇到嘅咩？下载港台应用程式 ，Screen 同 RTHK on the go， 睇尽港台电视31同32嘅网上直播， 又可以点播新水节目， 仲可以成个节目下载，听埋电台节目都仲得啊！ 仲唔使收费？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三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 show， 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继续咧，丰收快活人啊！今日直播室咧就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啊，喺电话做节目嘅咧就有曾志豪。 Hello， 廿一度气温 嚟啦， 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3%。 系啊，塞完车啦，恭喜晒你啊！ 系啊， 系啊， 冇错。两只卡添。 喂，你咩事啊？ 我冇嘢，俗亲啫。 OK， 呼吁下你一间。 哇，好惊啊！我听到有人咳，而家个心真系嚟一嚟噶，你知唔知啊？隔住个电话都惊噶。 因为我哋耳仔咧听到你咳声，好似直接入咗嚟我 哋。啲病菌会通过耳仔咁入。 上个礼拜嗰个英国嘅传闻啊，啲人话咧用5G 嘅通讯技术咧会将个病毒咧散发出去噶。 系，我有听过有人咁讲，但呢啲唔会信啦，系咪？ 有啊，你唔知个新闻系英国啲人癫咗咁破坏咗嗰啲手机发射站。 搞笑嘅真系。 系啊， 即系所以话， 我头先见你惊咧，我都怀疑你系咪都中伏啊？ 唔系啊，但系我谂而家系任何香港嘅人啦，佢哋听到有人咳啦，佢哋就会惊。 系冇错， 清喉咙都惊，我冇话咳啦，真系。 快啲呼吁啊！先呼吁啊！ 呼吁十一点半，我们的 冇错。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我们的 Shelly 关淑仪啊，因为 Shelly 咧就宣布咗咧就会退出呢个乐坛嘅。咁我谂，哇，即系咁多经典嘅金曲，你想听边首？我哋快啲 mark 低喺我哋网上面，一阵间尽量去播啦，好冇？ 冇得喺现场唱咯。 其实我觉得今日你嘅呢个嘅安排都可以话 系针对我今日 个天都咁对你啊， 真系咁话， 同嗰个咩 Super Moon 可能有关系啊，超级月圆啊，搞到你咁样啊。 系啊，我哋都系啊，但系都啱啱我哋呼吁啲听众咧，我谂有好多都系以前阿关淑仪咧啲歌迷咧，可能你有好多歌咧，而家都仲系可以 loop 住嚟背嘅话咧。咁啊，不妨喺我哋網上留言咧，睇你最中意聽邊首。我交住電話我都唱噶。 喂，小心啲，我哋想聽 Shelly 唱啊嚇。 係啊 ，OK， 係啦。 喂，咁咧頭先我都知咧，你哋已經講咗呢個按摩店啊，佢哋咪已經又要緊急閂門14日嘅。 係啊，我哋有拉得你㗎。係 啊， 十號就開始。 係啦，禮拜五先開始 嘅。你要按好快啲，你又按咗。 我就建議你盡量舐住，唔好按啊！嗱，我哋政府都叫你唔好按，一定有原因㗎嘛，係咪先？ 係冇錯。咁但係咧我琴日都去咗按。一按嘅，系啊，我就正想 你收到内部消息啊，你 唔系，我琴日按嘅时候咧，即系我同佢倾偈咧，我就无意中咧，我发觉有一个对话里边咧， 按得仲喺度倾偈， 咁我伏喺度嘅，其实我成个背脊得住佢嘅咋，仲要戴咗口罩嘅，其实而家咧，咁跟住嗰个阿姐咧，佢就问佢话点啊，有冇影响啊，即系疫情咁样，佢唔知我系边个嚟嘅，总之佢就知道有个客人啦咁样，咁因为啲阿姐都系讲普通话噶嘛，咁我就好顺口，我就答佢一句话喺校啦。跟住佢只手即刻停低咗， 佢以为你系内地人， 唔系，佢都系普通话噶啦嘛， 唔系，但系佢都会担心噶嘛，佢 系唔系呢件事？佢系听到蟹嚎咧，跟住佢停低咗，然后知唔知佢讲咩？ 佢喊咗出嚟，终于有人慰问我，究竟系点啦？ 唔系啊，蟹嚎即系话我还好啊， 系 咯， 即系因为阿姐问 咁样，阿姐问我咩答案咧？佢停低咗落嚟，跟住我做咩？我讲错啲咩？跟住佢咧好惊讶咁同我讲，佢话你系我咁多个问过嘅人里边。竟然答得出还好，佢话你好厉害啊咁样，哇！跟住咧，我即刻咧，我嗰下呆咗有真系五秒，然后我谂谂下，真系嗱，我当我答还好嘅时候咧，其实一半系 hea 嘅啫，你唔使讲得咁复杂啫，即系你唔通话俾佢听，你而家即系 内裤都穿咗两个窿，我又同阿姐你分享咩？ 有一日我冇冇着裤出街又话你啫咩？系咪？ 几多支箭射紧你嘅地方，你唔使话俾佢听啊嘛，即系谂住除一句啫。咁同埋第二咧，我又认真，咁我谂。咁起碼而家我哋好感恩咧，我哋有份工翻啊嘛。 係啊， 其實呢個最大嘅，我哋三個自己都話啦，喂，即係樣樣都衰，但起碼份工仲有得翻。 我係成日即係好耐之前啊，已經係到即係話開始陸陸續續啲人，哎呀要停薪或者冇嘢做或者閂門等等嘅嘢咧，我真係好早已經喺度咁樣，好彩我每日都有機會同大家 係啊， 即係希望同大家少三個鐘，即係係啦，即係輕鬆鬆啦，係咪？ 好老實就有公開， 有公開有人工，而且嗰樣嘢仲希望可以有影響力嘅正能量嘅，可以做到。 所以我真係好隨意，我講話還好咧時候咧，我突然間心諗，原來咧代表咩咧？喺而家呢個市道裏邊咧，你想要一個普通嘅市民覺得還好啊，即係話仲可以啦，唔係好衰，唔係好好咧，原來已經係屬於咩啊？你係奢侈啊， 好奢侈，真 係 好少 啊！你喺度炫耀嘅咯，即係我突然間咧， 即係冇諗過你個hea 答佢啊， 踩鞋咁樣 啦，係即係還好啦。咁對於嗰個按摩醫嚟講咧，係哇好震驚 啊！因為我想話其實咧，佢而家就要未來禮拜五就要閂啦。咁但係咧，我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其實佢成間鋪頭咧可以話死成咁樣咧，冇人㗎啦。即係咧，你幾時去到 book 咧，佢都會有位嘅。嗱，呢個係其中一個行業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好慘嘅地方就係嗱，你話你有啲地方嗰啲，譬如業主，佢就叫個大業主希望佢減租啦。普通打工仔，如果你話咧，你話你冇咗份工或者你人工少咗咧，第一時間可能大家諗嘅都係話，咁食少啲咯，去少啲街咯。譬如啲人覺得最慘，可能最多就係話咁啊，唔買嘢啦，唔玩啦咁樣。不過咧，有一批人真係好現實嘅，就係、是、我租緊樓，咁我手停口停。 你唔好話租樓啦，供樓嗰啲你估又吃力唔吃力啊？係 啦， 係咪先？ 幾樣都有嗱，但係供樓咧。就我諗未有機會可以咧同人哋商討，但係租樓咧，因為你嗰個對象係個人嚟噶嘛，即係你問佢住間銀行咧，咁佢今日有個新聞咧，我覺得佢真係疫情之下咧， 開始有呢啲所謂佢覺得難為情嘅一啲商議情況咧，就有好多網上面啲討論咧，有啲人就話我咧老公啱啱就失業，得翻我自己一份糧，即係個老婆啦。咁佢話但係我哋租樓喎，咁咧佢於是乎就諗咧，可唔可以同個業主講，可唔可以減租啊？即係嗱，你話欠租就應該講唔過去㗎啦，你成個月唔交租，但係喂一萬變。减少少得唔得咧？ 减到 我身边嘅朋友咧，系有人开咗口做咗呢样嘢嘅。听你嗰个例子先。 系啊，我睇网上今日啲人新闻都有卖咧，咁佢就话佢咁样去理解自己嘅背景嘅。佢话我喺嗰度租咗五年噶啦， 系都其实都好长啊，系咪啊？都 五年其实即系等于完咗一次我哋咗 两次啦。 咁咧，佢仲要话佢系有早冇迟嘅，每次交租都咁，即系 好嘅租客嚟嘅， 好 难求噶。 咁然后咧，佢就话。因为人工老公冇公开，咁自己得个挨，咁咧佢就咧就 send 咗 WhatsApp， 佢就同业主讲咧，佢点讲咧？佢就话你减几多我都 OK 噶，系啦，佢唔够胆开个数，即系我好明白啊！你谂下，我哋大部分嘅市民好善良噶，你会觉得咧租咗楼应该俾钱，应该交租。唔交租咁多咧，自己都覺得過意唔去啊！雖然其實自己冇錢， 同埋對於 咪好善良，所以 我覺得對於中國人又好，香港人尤其是嘅，你要開口同人哋講。我唔掂啊，又或者 係 係啦，可唔可以減啲啊？即係呢一啲平時豪咧。我哋系即系容易啲做嘅，反而要做呢一个位置，即系哎呀，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减少少？好难开口啊，其实都 同埋劲似咧，我哋以前睇粤语长片嗰啲年代咧，阿恬嗰啲角色啊，冲出嚟噶，喂， 阿包租婆佢系 两个月冇嚟咯， 系啊，我理得你啊，做啲乜嘢嘢冇钱啦， 系啦， 卖个仔去卖血，即系粤语长片就咁噶嘛， 好惨， 你唔使食，我都要，我你唔交租，我仲食咩啊？咁样， 仲要讲嗰啲包租婆仲会讲嗰啲咧，你冇。得食你嘅事啊，咁你咪搬走咯，咁样噶嘛，系咪？ 佢话咧嗱，呢个 case 咧，佢就摆上网问大家意见啦。咁我觉得咧，好似剧情一般咧，其他人即系就鼓励佢，佢就话你 send 去问啦。佢话我问完之后咧，业主减租7%，有啲就话喂，我嗰个咧肯减13%。 咁 有 都咁多啊？ 系啦系啦，有啲就话象征式咧就减500蚊， 系 咁，但系仲埋你讲到明限一个月嘅啫。 O K， 咁好啦。 咁我想讲，我有个朋友佢嘅例子。好好多喎啦，有一个就係咁嘅，问包租婆啦，你当系包租婆啦，OK， 一蚊都唔减，就係直接落闸唔减咁样，但又冇得一定话个包租婆唔啱嘅，可能佢本身佢嗰个租金系低于市价咧，即 系 或者其实可能包租婆都好等钱使咧， 包你好多嘢咧， 系咪即系唔知啊，系咪先？亦都有一个咧，佢一讲佢就话冇问题，3个月减30%啦。系啊，因为佢话，即系佢话，嗱，我知道你 系 一个好嘅租客， 就变7000噶咯， 冇错，但系3个月 喎，系啦，佢就话，即系之后点样就再计啦，咁样 系讲紧真系短期啦。 因为本身嗰个租业主，佢咧就系已经系供完咗层楼，你知而家有啲人系买咗层楼，我收紧个租，其实我 系 填翻嗰个每个月供楼个数目，佢哋都有支出要用嘅。但 系 嗰个业主就话，其实你都知啦，我个情况就系我层楼供完咗噶啦，我都自己有地方住。经济压力唔系好大，咁你又租咗咁耐咯，即系其实唔系好耐，冇你头先讲5年咁长添啊！那个例子，我谂我嗰个朋友应该系第二张约嚟嘅，就未完嘅，即 系 可能3年咁样啦。跟住话咁，大家都吃力咁，哎，我信你啦，你呃我咩？因为佢即系类似嘅情况就系话，佢哋两个都冇咗工作，因为佢哋本身一啲自由身嘅工作嚟嘅，平时就自由度好大啦，而家就大到冇收入啦咁样。跟住个业主即刻咁做，佢话3个月啦，减30%啦，每一个月都17000咁，我听到都觉得，哇！香港人真系仲有好多好美丽嘅人。 我同学都系啊，佢都同我讲，佢话即系佢。即係都要係啦，唔係啊，係佢租俾人。咁咧，佢話嗰啲客住客咧都 WhatsApp 佢同佢講話，可唔可以減啊？即係其實我都覺得係即係有呢、這個行動咧，佢哋都好難嘅。不過即係佢作為一個業主咧，佢都會覺得唉，共度時間啦。不過都係講緊限咗，唔係整張約啦，係呢段時間咯。 當然啦，當然啦。 係啊，咁佢話佢話如果你唔減俾佢，佢唔交到租啊，你都死㗎啦咁樣。 係噶，咁嗱當然唔係每一個都大團結局啦。譬如咧最尾我哋頭先網上。呢个 case 咧，佢用咗个结局系好无言嘅，系真系无言咯。 我哋咪要放无言的结局啊，准备。 因为佢 send 完个 WhatsApp 咧，佢话对方咧系冇，即系连 double tick 都冇啊， 睇都唔睇， 睇个 WhatsApp 都冇。咁但系佢自己估咧就系对方又唔好意思兜口兜面话 no， 系， 但系亦都唔愿意减，佢就唯有用咗一个最即系。 即係大家最抬料嘅方法，當睇唔到，你乜都你當冇講過好唔好啊？我又當冇聽過，你又當冇講過，咩事都冇發生。嗱，所以其實你話嚟到呢度咧，即係係咪都可以問下我哋啲聽眾咧？如果你係租客， 係 固然你而家會唔會都已經開始有呢啲即 係 頂唔順，想開口咧？即係有冇同業主商量過咧？調轉咧嗱，即係唔知道大家覺得。即系咩业主或者咩背景嘅业主咧，佢系真系可以松一松动俾人咧？嗱，因为我哋唔够胆用道德去绑佢。 哦，呢个唔系道德嘅情况，因为大家都要生活，业主都要生活噶，系咪？ 因为我哋绝对唔能够企个位置就话，喂，你唔减就无良，你减咧就固然善良咁 样。 因为个位合咗精神，但系我哋就可以人情味度谂下就系、是。喂，會唔會好似阿祖話齋？如果你供甩咗層樓嘅，你又相對衣食無憂，可能你本身都有第二啲收入，呢份啊真係錦上添花。 有啲真係有好多個單位收租係好多個喎，係咪咁樣？ 即會唔會呢一類型嘅業主，佢哋可唔可能真係鬆動下俾啲租客呢？如果唔係你夾硬搞 到，我估都有噶。 係啊，即係我哋都唔夠膽話。鼓励啊， 又或者咁啦、 啊啊， 可唔可以咁啊？又或者咁啊？即系好似银行咁，即系我而家有啲银行咪就话咧，而家系净系俾息，唔使俾个本噶嘛，即系话供楼。咁可唔可以而家呢几个月减我少少先？我到翻工啦，我俾翻填翻之前嗰、那个。 有啲都有，而家系就系供息唔供本，都有一啲情况。其实唔单止业主噶，我见到有一个朋友佢系雇主嚟嘅、其实佢都企咗一个好难嘅位置度啊，即系。佢谂嗱，而家佢嘅工作就全停嘅，你当佢有三间分店咁样啦，有三个铺位咁样啦，咁有唔同嘅员工咯，咁样就佢咧就想做一个好嘅雇主，所以咧就算冇生意要落闸啦已经，咁但系咧每一个员工佢哋依然系出紧百分百嘅粮嘅，佢每一个月系交紧100%嘅租嘅，咁你谂下其实佢孭嗰条数好大噶，但系佢想做一个 就变咗反常啦而家， 佢想做一个好人啊，跟住我冇谂过原来系咁，我以为啊你啲铺头要生嘅话咁可能你都会同你嘅朋友，唔系同你嘅员工倾一倾。喂，我而家真系，你见到我嚿数就 系 咁大嚿，每个月要呕出嚟噶啦，咁都顶唔住好耐噶咯，咁样。跟住佢就话：，哎呀，我都咁啲员工佢哋都要交租噶啦，佢就谂嘅呢啲啦。咁我咪俾翻个人工佢咯。咁我话，但其实同时间长贫难顾，喂，你自己即系佢又唔系嗰啲咩富二代啊， 系啦， 跟住佢就谂住佢就，我孭得几耐得几耐，我帮佢哋孭住先啦咁。但我都同佢讲，其实你亦都系咪可以作为一个雇主，同你嘅员工都倾下嗱。我好想保住你哋，但我都要保得住我间铺啊，我先至可以保得住你噶嘛，系咪？即系唔知要顶几耐噶，系咪？跟住我就会唔会同佢哋倾下，可能喺资薪方面咧有少少嘅折扣，咁起码你唔系咩100%啦。如果你孭唔住嘅话咧，就即系真系揽住一齐嚟，唉，咁就炒咗。 系啊，其实我觉得好似人哋嗰啲围城嘅时候咧，可能得翻，譬如话五包米。 系。 咁究竟你係咪仍然咧話嗱？我哋當正正常常，每人一日三餐有飯食，定係話我哋不如而家開始勒緊少少咧，一日食兩餐。 係 咁，於是乎咧，你可能五包米一日食三餐咧，你十日就食完啦、如果你一食兩餐咧，可能你可以捱到兩個禮拜。 係， 然後兩個禮拜咧，分分鐘有援軍到啊，又有空投物資，咁、你嘛唔使逃難啦、係咪先？ 我香港嗰個咧，即係福利制度，我哋稅率低啊嘛，有少少唔同。我朋友喺加拿大咧，佢開麵包鋪啊，咁樣咧佢就話，因為佢哋都個城都 lock down 啊，即係大家都唔使翻工啊，唔好出街嗰啲咁樣咧，咁好明顯冇人去買麵包嗰啲咁樣啦。佢就可以做一樣嘢，即係同我哋香港就真係唔同，我哋就做唔到噶啦呢一樣嘢。佢就係話咧，員工佢哋就暫時就當炒咗佢哋，佢哋就去攞失業救濟金。咁到如果咧個市況好翻啦，咁我咪請翻你咯，咪而家要咁做啊嘛。但我哋香港就即係稅率低冇得咁， 我覺得呢個同稅率咧唔係直接有關係㗎。 所以我今日 因為而家呢個唔係福利嚟㗎，而家係救濟咧，危急之中咧，究竟有冇承擔咧？嗱，所以嗰句。如果你可以仲讲一句还好嘅话咧，你真 系 好好。 福气啊！ 如果你乜嘢都觉得而家仲可以正常嘅话咧，你已经系超常啦。 坐这条船，无情浪把它猛卷，满天风雨，视野未能见，乱作一大团，不知怎算， 既决意留在这条船，齐齐令他不遭破损，困境挑战奋勇地面对，令到这条船永不翻转。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定会重圆，时局定必得好转，怀着希冀再创造时势，令到这条船永久温暖。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香港 是我心，共同 同舟共济， 系啊，许冠杰 嗱，真系要同舟共济啦！我啱啱收到个最新嘅短信， 做咩 诈骗短信？ 系啊，你俾人诈骗啊？ 我一定系诈骗嘅，我读俾你听。 好嚟啊！ 即系收短信嚟嘅，啱啱刚刚啫。 系啊，但我怀疑佢系恶搞嘅，你听下咯。 好， 你好，我是英国首相约翰逊。 哦 ，OK。 我因感染了， 但佢首先佢讲中文啊，系嘛？ 你听埋 先。好啊。 我因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在英国隔离中。下属正准备抢夺我的位置，但我现在资产被冻结了，现在你只需要转账500元作为流动资金解冻账户，待我康复解除隔离后，我就留个高官位置给你，还有英国居留权，建行啊，不是某个行行number，嘟嘟嘟嘟嘟嘟嘟，这是我好友的账号，打款后通知我。 喂呀，呢个抵俾啦，嗱有机会有居留权喎，500蚊啫喎，同埋佢咁有诚意打中文都抵俾啦。 扣你500蚊先至可以争翻个英国首相个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长限聚令和规管餐饮业营运的措施至4月23日，并且要求美容和按摩业界由后日起停业14日。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欢迎，但是认为防疫措施仍然不足够。他说因应武汉市今日正式解封，建议所有从内地入境人士必须进行深喉唾液样本测试，从武汉入境的人士需要等待检测结果呈阴性才能够离开，要求政府尽快封关。郭家麒又说一名尼泊尔籍男子确诊，但是当局错误将他的父亲送院，反映卫生署人手不足，认为追踪工作不一定要由医护人员负责，质疑政府为何未有增派人手，又建议动用湾仔会展中心作临时医院。 食物及衛生局說政府會啟動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支援一批首輪未被納入，以及即使首輪已經受惠但是仍然面對非常困難情況的行業。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將會盡快商討並且制定合適方案，稍後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當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有關禁止群組聚集的規例實施，截至昨日凌晨零時，警方共處理966宗違反相關指示的報告，作出66次口頭勸喻和發出19張定額罰款告票。而衛生署、食環署等部門亦都分別處理負責處所範圍內的公眾地方，合共巡查12711次，作出大約1830次口頭勸喻。保安局表示，2019-20的財政年度期間，截至今年2月29日，警隊在處理大型騷亂的行動中，使用16191粒催淚彈、1880粒海綿彈、10100粒橡膠子彈、2033粒布袋彈以及19發實彈。保安局回覆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中提及，警隊同期在處理和反修例有關的公眾活動期間，曾經使用1491樽胡椒噴劑、107樽催淚水劑和大約40樽胡椒球。有65日出動俗稱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68日出動鋭武裝甲車。文件又指出，在去年6月9日至今年2月29日，警隊就反修例事件拘捕7613人，1235人已經或者正在進行司法程序，其中1206人被起訴，有512人獲無條件釋放，5860人的案件仍然調查中。確診新型肺炎的英國首相約翰遜第二日在醫院接受深切治療。唐寧街首相府說，約翰遜的病情穩定，精神狀態不錯，醫院又正是密切監察。暫代首相職務的外相兼首席大臣藍通文說，約翰遜無需要器材協助呼吸，又形容對方是戰士，有信心他會康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8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4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是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7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元，跌3.6；中芯国际14.2，升9.2；美团点评96.8，跌7.5；小米集团10.14，跌3.4；汇丰控股40.35，升2；盈富基金24.2，跌3；阿里巴巴189.7，跌1.9；建设银行6.27，跌3仙；中国平安76元，跌8；中国移动62.1，系跌1.1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2，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72，澳元0.613，加元1.404，新西蘭元0.595，人民幣7.068，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87。日經平均指數報18950點，升0.1點。港金現價報15215元，跌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46.49美元，賣出16647.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跟住提翻你啲封路啊，喺屯门嘅叶旺路有水管更换工程噶，叶旺路来回方向跟住天后路全线封闭噶，就系叶旺路来回方向啦，跟住天后路全线封闭。咁喺尖沙咀嘅广东道都有水管工程，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北京道嘅慢线封闭啊，就系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跟住北京道嘅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黄珠路隔音屏桥底方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无论是 真声、假声、 大声、 正声、 电话声、 好助声、 大家先把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松、 阿土、 美联航空。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我们的今日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关淑仪。 是啦，咁啊欢迎大家呢在网上留言啦，我们呢尽量呢可以的话呢我们是播歌的。不是唱歌的，是播歌的。 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惑起生与死也是我。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香港， 我想呢，即系今个星期头嘅时候咧，大家睇到呢一单新闻啦，就知道啦，就系 Shelly 咧就讲咗就系话，佢就决定咧，即系要离开乐坛啊咁样。我谂对于好多香港嘅朋友嚟讲咧，都真系会觉得啊，一个好有个人风格嘅歌手，可能大家要即系只有听住佢嘅 CD， 听住佢嘅旧歌啦，要咁样。 哇，真系啊！我哋年代都系听佢嘅歌，即系都多噶。 系啊，系啊， 我否认佢近呢几年都真系淡出咗好多噶啦。 都系嘅，咁样即系。但我觉得佢有一样嘢，譬如我自己咧，其实即系追过嘅星咧，唔系好多。 关淑仪系其中一个，因为我嗰阵时，譬如读书嗰阵时咧，因为阿 Shelly 就八九年出道啦，即系我嗰阵时啱啱就开始小学啊、中学嗰啲阶段咧， 啱啊，永远听歌啦，系咪？ 永远都觉得哇，佢好型啊！佢永远咧都好似咧，佢嘅音乐风格啦，佢嘅形象啦，都好似咧俾人哋行先一步噶，即系嗰一步咧好紧要噶嘛，系咪先？ 即系佢又唔系嗰啲行玉女掌门人嗰啲， 其实一出嚟已经唔系。你谂下，佢出道嘅第一张专辑咧就八九年嘅专辑。佢第一首嘅主打歌咧已经系 O N D N D， 但系记唔记得半翼汉子啊？ 哦，呢个系第一首嚟嘅。 系啊，所以其实佢由头到尾咧都冇真系谂住系要走嗰啲咩玉女路线啊嗰啲咁样咧。就算佢而且佢曲风都好特别啦，情歌有好多啦，快歌跳舞歌好多啦，同埋有啲大家都会觉得相对嚟讲咧。唔系咁主流嘅，另类少少嘅作品都有好多。 但佢第一首咧，即系可能话攞埋奖啊，即系令到大家咧好熟悉佢咧。 系、 其实就大路嘅，你可以话但系好冧嘅，仲要系历久常新嘅一只歌嚟嘅。 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咧系几多年嘅作品啊？ 应该 如果你要计翻 90、30年 啊， 八九年推出第一张专辑啦，而呢一首歌仔佢第二张专辑都喺八九年度出现嘅，就听个 intro， 大家都知系边一首啦。 系啊，呢首歌系成名作啊， 成名作之余， 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噶嘛？ 呢、 這个 系 日剧、 好似系日剧嘅 主 题曲啊， 主题曲嚟噶，嗰啲咩无线嗰啲咩花龙剧场咧， 系 佢就有嘅，唔记得咗系边一套啦。 佢仲攞埋当年嘅金曲啦，已经。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困着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变心，将分给每颗心。呢首嘅难得有情人咧，其实喺我哋网上面好多嘅朋友，究竟你哋想听边首 Shelly 嘅歌啊？佢哋好快咧就已经讲到难得有情人啦， 系啊！ 网上面咧，如果你睇嗰啲资料咧，呢只歌就真系咧，同头先阿祖你介绍阿 Shelly 个风格咧， 系 其实系属于格格不入噶，因为咧好似你话斋，佢明明应该系一个唔扮卡哇伊。 系 扮玉女嘅一个型格路线咧，但系我睇翻资料咧，佢话呢只歌咧当年咧其实就系头先我都几啱咗喺嗰个妇女生子嘅节目， 系啊系啊，日剧嚟嘅剧场咁样， 好多花龙剧场嘅电影嗰啲电视主题曲咧。佢話嗰陣時有邊啲咧？譬如話有阿信的故事就當然有啦，又有葉倩文嘅祝福啊，然後就有呢一套咧，原來係當年日劇《難得有情人》咧，就係嗰個結婚物語嘅主題曲。 OK， 但係就係即係話係入屋噶嘛，所謂拉噶嘛，即係你嗰個婦女生姿裏邊唱嘅歌咧。 但係佢嗰個酷嘅形象 係啊，佢係可以兩樣都駕馭到喎，即係又有冷酷嘅冷靜一面，呢啲咁大眾嘅，但係其實你又聽到而家出曬耳油喎呢只歌。 係啊，即係本身把聲靚，你唱得好聽，其實就好聽噶啦。好似豪仔咁樣講啦，嗱，呢一個咧佢就打咗入屋啦。但之後咧，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咧，佢自己幾喜愛嘅作品啊。而一啲跳舞嘅作品其實好多嘅。對佢跳舞作品咧，又唔係平時嗰啲，喂，全部一齊喐曬喐曬嗰啲， 係 啦，嗱，爹嗱有啦，可能你會諗起梵音啦，係咪？你會諗起夜迷宮啦， 夜迷宮 都好迷幻嘅，係啊，佢啲聲音咧，即係唔係話嘭嘭聲嗰啲噶嘛？ 係啊，即係唔係咩嘭嘭聲？而另外一就可能呢一種嘅感覺，令我覺得佢更加型啊！呢一首嘅作品咧係94年嘅作品嚟嘅，就聽個 intro 嘅時候，你覺得哇好型！而當日佢仲突然之間鏟到個頭髮咧變咗咧，即 係 近乎係 skinhead 直情係啊！呢一首逝去的傳奇係我自己好 buy Shelly 嘅一首作品啊！ 中 系咪真觉得青都觉得个人型咗啊？阿健你都觉得自己瘦咗，有冇呢个感觉啊？系啊， 好酷 啊！好酷嗱，但系另外除咗啲咁型格嘅作品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咧，佢可以唱到咧入你个心，即系好多人睇个卡拉 OK 而家冇得去啦，但都系即系唱住呢首歌。同佢一齐喊嘅作品，其实 Shelly 都有好多咯。你已经要播嘅呢一首，除咗系大家一齐喊，亦都有好多歌唱比赛，大家会拣佢嚟呢首歌嚟唱嘅。 呢首歌系阿华拣嘅。 阿华， 阿华想拣呢一首， 拣俾你 呢首啊， 系啦，冇错，因为呢首就阿华 拣俾我听啊。我问佢，因为佢都几中意听阿关淑怡嘅歌，跟住我话除咗难得有情人之外，你仲有拣啲咩啊？ 因为阿健就拣咗难得有情人啦，系啦， 系咪都系佢拣嘅？ 系啦，而阿华就拣咗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哋好多听众拣嘅歌，记得未啊？一首独唱的歌。你剛才你唱了另一首好像梵音一樣但是你阿凡很梵的梵 你明白為什麼阿華會選這首歌你明白嗎、 即原來他曾經扮過仙女自己在 這裡很想跟他說我是想一首獨唱的歌我自己唱 我是不是想合唱的 不要跟我走過 來但講完一首獨唱的歌其實 Shelly 都唱了很多合唱歌所以下一首呢就是豪仔選的其实合唱歌嘅里面因为佢真係由喺宝记嗰度出身呢同校长有唱啦黑琴係唱好多啦草蜢嗰隻呢就係譬如so sad 啦係咪咁仲有好多嘅学友佢都有合唱过嘅。 有。 而呢一首呢就係点解你会揀呢一首呢豪仔 哇呢、這个应该係同阿黄耀明嘅明哥啦。 明哥佢都合作好多嘅。 呢首佢哋嘅万福玛利亚啦你諗下呢原来话事隔呢因为96年嘅呢隻歌冇记错。佢话原来呢当日事隔咗20几年之后呢咁有个电视台佢哋有一套电视剧呢。 係去年嘅时候。 去年嘅时候黄耀明又再揀返呢隻歌呢作为个主题曲。咁即係其实我諗对佢自己嚟讲呢都会认为呢 啲。佢哋唱咗另一首合唱嘅歌曲喺去年嗰个剧集嗰度。 但佢会揀返同阿关淑怡呢即係再有个组合。即係你可以想言之呢即係可能黄耀明佢哋自己都会觉得呢呢一次嘅组合呢被好多人都會覺得男嘅真係已經係你話型啊，或者你話迷幻嘅一個代表啦。而女嘅其實如果你要揾翻個咧，同佢差唔多風格嘅，即係亦都要有迷幻神秘有啲酷嘅。真是天作之合嚟嘅。 系啊，所以咧，就算系 Shelly 咧，即系佢做呢个公告啦，即系退出乐坛啊，咁佢都有讲到，即系啊，可能咧，即系未必有机会，本身可能都系同黄耀明有啲嘅合作想做嘅，但系最终咧，即系可能暂时都未必大家会听得到其他嘅作品。 咁咪听歌啦。爱日与夜结的人 幸福马利啊，系啊 ，Shelly 关淑怡同埋阿明哥黄耀明啊， 系啊，头先洪仔都即刻提翻我哋啊，其实咧 Shelly 咧退出完头两张嘅专辑之后咧，好犀利地佢喺日本推出过多过一张嘅专辑噶， 系啊，嗰阵时仲要个外号咧，话系德永英明之妹啊， 哦，呢、這个我唔知喎、啊，呢、這个 即系你揾下咧呢、這个因为点解咧？原来佢话咧佢喺88年咧就去日本咧参加佢哋一啲歌唱比赛，攞到冠军啦，就签约其中一间唱片公司。佢话由于咧成个毛啊，同德永英明当年出道模式一模一样，又试过出碟咧就翻唱德永英明嘅歌曲咧，所以佢竟然喺日本啊，系曾经赢得德永英明之妹嘅呢个称号。 哦，犀利， 好厉害嘅、哦。系啊，其实即系话你佢嘅风格咧，唔系净系地话喺香港乐坛咧，可能大家会好认可啦、嗯。其实原来佢去到即系嗰阵时日本系好多人想攻陷嘅一个进军嘅殿堂嚟噶嘛。嗯、喂，佢都算系喺嗰度攞到成功嘅、哦。 系啊，但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知道咧好多消息就咁讲啦。其实 Shelly 咧就好想多啲时间咧做呢个国语嘅专辑嘅，不过嗰阵时咧配合就未系做到最好，咁佢都有出国语专辑嘅，多过一张嘅专辑。但呢一首嚟紧嘅呢一首作品咧，就系、是、我哋最多听众想听嘅，亦都系豪仔你嘅选择。 系啊，好正、啊。 其实呢类型嘅歌咧，即、就、系、是、我哋听紧就系显现星光下啦。其实 Shelly 仲有好多，即、就、系、是、会为近似感觉，又系打入你个心坎嘅，譬如爱恨前面啦，人生可有知己啦，我谂即系有排数都数唔晒啊，真系。 震撼仍然没干，爱念仍然未算，心声却早相欠，情话已伴仿佛没间断，如经过排练，爱恋片看星光再暖， 我好少听到我呢位女拍档咧喺直播室里面忍唔住 keep 住喺度唱歌， 我都听到啊， 系啊， 阴公啊， 隔住个 mon 都见到个样一样系嘛？ 我听到喺个电话里面听到佢喺后台咁样唱咧，最紧要系你 feel 到啊，佢啱啱喺个音嘅下边。 咁起碼都係附近啦，你直情唔喺嗰頭 啦，就唔係佢啦嘛。 你而家都俾人哋嚼就知道難堪啦。你平時攻擊我嘅時候肆無忌憚啦。 唔係，但阿田頭先我都講得好啱嘅，即係每一首歌咧，即係嗰個味道咧係獨一無二嘅。而我自己嘅會咁睇嘅，一個歌手咧，你真係可以成為一個經典嘅話咧，唔單止你嘅主打歌，有一啲嘅歌曲咧，你冇派台嘅，但係如果嗰啲歌都會成為好多朋友嘅選擇嘅話咧，就證明嗰啲呢位歌手嘅成功就係、是。你嘅 fans 即係成隻碟拎住嚟聽、所以你特別揀咗首咧係 side track 嘅歌嚟嘅。呢首歌咧佢係冇派過台，大家聽緊啦、就叫做咩啊？田 當世界冇玫瑰。 係啊，當世界冇玫瑰呢一首歌咧，並唔係當時嘅主打歌，但我就琴日即嗱呢首其實我自己其中一首嘅 favorite 嚟嘅。但我唔知原來我哋有咁多嘅聽眾，琴日我哋網上面留言都揀咗呢一首《當世界冇玫瑰》，咁啊將呢一首歌一齊送俾大家啦。 正像变心，今宵坚决，自我抛开繁忙，抱着午夜，停在那星河旁，紧靠你旁，然后重新当天那爱睡，灵魂肉身都跟。 心中的一切 系啊，皆因你常在我心中一切啊，仲要系系咪？ 你记唔记得原来阿 Shelly 佢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咧？ 记得 佢嗰一届有咩人？ 哇！呢、這个就真系唔记得啦。 呢个唔记得。 我啱啱睇到，原来佢参加1986年嘅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当届嘅参赛。 杜德伟。 冠军系文佩玲，亚、 哦、 军系许志安，季军系黎明。 哦 ，OK。 虽然当年佢系冇攞到任何奖项嘅，咁但系佢个出道嘅年期，你就会见到哇， 真 系 唔同晒啊！ 耳熟能详嘅歌， 喂，仲可以。虽然佢冇攞奖，但系都可以去到好高格喎。 系， 嗰阵时即系嗰啲落选咧，你连50大都入唔到嗰啲都好唱得下。 系啊，系啊，系啊。 而且另外一个咧，我谂大家都会好记得嘅就系，唔单止佢自己啊，自家嘅创作好出色啦。佢翻唱別人嘅作品咧，可以話係關淑怡一個特色嚟嘅，即係由佢唱過咗之後咧，嗰首歌成個感覺個味道係唔同咗嘅，亦都有出過一啲咧就係翻唱嘅專輯啦。而喺呢一節裏面啊，揀最後嘅呢一首歌咧，就係、是、新近啲嘅，佢翻唱咗呢一首歌，我覺得攞呢一首歌嚟做一個結尾都幾啱數嘅，就係 Shirley 咧翻唱 Eason 陳奕迅嘅《陀飛輪》。 星探晚，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从未了，奋斗总不太慢。然后突然感就望望身边，应该有意尽忧，我的未走跑车，相机感表也讲。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有梦想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 唐宁街首相府话，约翰逊嘅病情稳定，精神状态唔错，医院正系密切监察。暂代首相职务嘅外相兼首席大臣蓝韬文话，约翰逊冇需要用器材协助呼吸，又形容对方系战士，有信心佢会康复。蓝韬文出席抗疫记者会嘅时候话，当地新增感染个案可能开始有放缓嘅迹象。預期死亡人數會在2至3星期內轉趨平穩，政府會繼續根據約翰遜定下的指引抗疫，所有決定按內閣集體負責制作出。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的雲帶正是逐漸轉薄，同時一股較乾燥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該區。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色好轉，下午初早上清涼。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1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48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系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7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蚊跌3.6，中芯国际14.1升8.2，美团点评96.5跌1.05，小米集团10.14跌3.4，盈富基金24.2跌3毫，阿里巴巴189.9跌1.6，汇丰控股40.25升1毫，建设银行6.27跌3仙。 中国平安76蚊跌八毫，中国移动61.85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49，瑞士法郎7.976，澳元4.752，加元5.52，新西兰元4.615，欧元8.4204。每百日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84。日经平均指数报19,020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5,215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6美元，卖出1,6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 地港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港铁站一段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另外屯门的业旺路由于有水管急修工程，业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仍然全线封闭，业旺路近住天后路一段来回方向仍然全线封闭。码头涌的北帝街都是有工程影响，北帝街去宋皇台道方向近住木厂街慢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梳士巴利道小隧道红磡同埋黄珠路隔音屏桥底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恬淡情怀邓慧思啊，呢排唔方便握手，唔方便拥抱你，好彩有音乐令我可以继续黐住你 ，Stick with you, Pussycat Doll。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嗰啲叫咩啊？ 铲， 铲青，冇错，铲字。你喺公司冇嘢做，等咩啊？ 我等运道， 系啊， 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日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好。 我知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是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道你瞓咗身啊嘛。吓、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嘅天气有啲奇怪， 点解咧？ 突然间干得啊，开始干啦吓。 系喎，廿二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系55%嘅。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系电话里面 有曾志豪， 电话里面有曾志豪。OK， 诶、哎，记唔记得两年前喺日本有一个好轰动嘅婚礼？ 婚礼， 大家都话哇唔系吧？ 喺日本 犀利啊！哇， 日本啲名人啊！ 一个普通的男人、 哦、我知道宅男不知道娶了棵树定是娶了初音未来同个游戏机结婚一定是这些朋友 来的是啊是啊 是啊初音是有被结婚过的、 啊、 我记得 是啊是啊是啊 初音啱啊 是啊是初音 怎么他们离婚了他们第三仔是不是 可能有第三仔可能有第三仔会不会遇到第二些初音之过去啊 但最惨是初音喜欢了大雄你明白吗那个宅男几不开心 你觉得而家佢哋可以有啲咩问题？ 生仔，生咗个仔，佢哋终于都 生仔。 唔系佢哋想生仔， 生咗， 但佢哋谂唔明去揾医生，点解我生唔到佢咧？咁样 佢生咗个仔比较矮啲，就叫低音。 系啊， 生得高就叫高音。 系啊， 系啊， 初音先未来个仔，高音低音。 嗱，如果佢可以， 如果系生咗个混血儿，就系、是、混音。 咦，终于谂到喎 ！mixing 啊，英文名叫 mixing 啊。 哎，唔系啊， 生咗个仔好跑得嘅， 叫咩啊？ 抖音。 你咧？系啊。 如果佢生咗个仔，就手震嘅 系 抖音。 抖音，你啱，你啱。 系啊。佢哋唔系遇到生仔嘅问题。 阿天今日挂住唱歌，佢冇同我哋玩对对喎。 系啊。 系啊。 OK。唔系佢又要 on panel， 佢有压力，我觉得咁样。 又要唱歌，又要 on panel。 系个脑转得唔多 啊？系啊。 系嗱，即系咁，佢哋而家有啲问题发生咗。 唔关生仔事。可 唔 可以俾我哋继续生？即系咁系咪真系同生仔事啊？ 唔生到仔。 唔生到仔。 系啦。 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他的问题。 他不生到仔我们知道的其实是啦。是啦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 叫做。 是啊虚拟人物啦是啦因为他靠个投影。 中了电脑病毒。 跟住呢 初音中了电脑病毒。 他讲粗口他说我不喜欢你啊这样。 你死开啦这样。 变了男人。变了男人。 开始生疏。 是啦。 哇这病毒好严重啊真的。 嗱你们都即 是。变了初音没有未来的。是啦。好惨的。 有将来但是没有未来。 已经很好的啦。你跟我一起没有将来的没有未来有啊你的名字叫初音 未来。是 是是。他一定中了病毒因为疫情关系初音中了病毒。 是咩咧？系咪咧？ 嗱，即系咁样，嗱，同都差唔多近噶 啦。差唔多，因为佢用咗5G，所以喺嗰度过咗电脑病毒过去，就系咁样。 嗱，其实咧，你哋一路讲咧，都系讲紧佢都依然健在喺度，跟住咧，仲有啲咩嘢，即系令到佢 死咗啊？ 唔系 啊嘛， 佢唔系死咗， 个男士变心， 佢系个男士都冇变心，佢两年嚟咧，日日都翻屋企咧，同佢做同一个动作，唔系，即系唔系做同一个动作， 做同 一个都讲同一番说话。嗨，你好啊，翻嚟啦， 喂佢食饭啊，嗰啲系同一个动作， 系啦系啦，都有啲咁样好关心嘅说话。话即系日日都如是嘅，成日经常俾佢啲 friend 闹嘅，就话你咪搞错，你唔好癫啦咁样。但系即系你冇理啊，佢自己有佢自己嘅初心同埋有初音系咪？ 系啦， 咁咧继续嘅。但系佢一日翻到屋企嘅时候，点解啊？去咗边啊？ 哎呀，俾人绑架咗啊！初音， 初音唔见咗啊！ 系啊， 佢自己走咗唔系啊？咁啊，仲惊 公司唔再俾佢出嚟啦？会唔会系咁样？ Exactly， 佢 唔系嘛？ 佢翻去见咗，因为佢系投影出嚟噶嘛，即系佢其实冇实质喺度噶嘛。咁佢话点解翻到屋企个遥控点解联络唔到初音嘅？去咗边啊？咁样即系好癫晒咁样揿遥控。 真系走音喎，初音变咗。 啊，结果咧，原来发现咧，佢嗰间公司咧，即系提供初音嗰间公司咧，佢就话啦，系啊，唔好意思啊。网络中断， 点解啊？ 唔再提供呢个信息俾呢个， 即以后都唔提供，定系呢一排提供唔到咋？ 嗱，佢就冇 提供俾佢咋？ 唔系，佢总之 指向性啊，佢针对佢， 佢就冇讲话， 可能冇交月费， 佢唔会唔交啩？咁我佢老婆嚟噶，点 解啊？发生咩事啊？喂， 唔系就系话佢终止呢个服务咯，系啊 ，OK， 终止系啊，投影机啊，停止呢个服务啊，咁啊咧，再加上 最惨嘅就系新一代嘅机种又唔再，因为你知道你譬如有啲系统咧更新咗，佢唔旧嗰啲冇噶啦嘛，佢、就系话唔再提供初音未来嘅投影服务俾佢啊。 哦，因为其实咁样嘅嗱，初音啲旧公仔就属于一嗰间公司啦， 系有版权嘅， 有好多唔同嘅所谓嗰啲装置咧，佢就会提供呢个初音嘅所谓影像嘅，有啲人买咗个公仔，咁就有一个公仔嘅初音啦。咁佢呢一个结咗婚嘅宅男咧，佢用一个projector，一个投影机，咁但系个投影机咧，仲要系一个专门某一个品牌咧推出嘅。 OK， 咁点知呢个品牌咧，佢哋最近就停止咗服务。咁仲要系好似咩咧？仲要系譬如话我哋嗰阵时咪话 Microsoft 咧、，Windows 太旧嘅版本佢唔再有 update 噶嘛， 系啊系啊， 唔再有噶嘛。佢而家一模一样，因为呢一间公司咧，佢话佢初代嘅机号咧，佢话喺3月31号已经停止服务啦。而其他型号嘅投影机咧，又唔知点解佢 唔 愿意再去支援呢个初音。咁、所以咧，初音佢系存在嘅，不过佢唔能够用呢款投影机，所以佢唯一嘅办法咧，一系就叫呢个宅男咧，佢就换第二部机咯。 系， 睇下可唔可以换第二部机，有机会可以投影翻初音翻嚟，投胎都要噶，投胎都要嘅。 你都要啲投资啊，投资买个新嘅投影机 啊， 系咪 啊？啱啊，系啊，投资要投资啊。 咁啊，而家同时间咧就失恋啦，系咪？佢失婚添， 唔系失恋啊，失恋即系话嗰个人唔爱佢啫嘛。 佢而家系失身啊，佢冇咗我初音个身体啊，你明唔明啊？仲唔系失身咁样？ 佢而家系变咗。 咩都失晒，佢冇晒预算啊！ 佢有冇去揾嗰啲即系政府官员帮佢？我唔见咗个老婆啊，可唔可以帮我追翻？或者揾私家侦探啊，嗰啲帮帮手。 初音留俾佢嘅遗言系乜嘢？ 咩啊？你唔好去死咁 样。真系有一句嘅。 佢讲咩啊？ 佢嘅遗言系 network unconnected。 系啊，惨啊，真系。 咁系咪反映到个现实话俾佢知？其实你成全部都系一场梦咁样啊？ 你醒啦，咁样啊？ 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酷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你着色令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街路，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谁能望穿我？ 火。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互联网越嚟越普及，而家啲小朋友可能都要上网交功课，又或者做练习。 为咗减低小朋友上网嘅风险，当佢哋浏览互联网嘅时候，有冇浏览到不良嘅内容，例如暴力、色情影像、网上欺凌同骚扰文章？下载盗版软件、发布他人所拥有嘅软件、音乐、影像同埋其他内容等等， 你必须要为你嘅小朋友设定使用互联网嘅基本规则。同意同埋設定佢哋可以用電腦嘅時間，可以瀏覽嘅網站類型，並且教導佢哋有關互聯網嘅一般風險，例如係網絡詐騙啦、仿冒詐騙、身份盜竊同埋惡意程式碼攻擊等等。 確定孩子們知道知識產權嘅重要性。如果佢哋要下載又或者上傳非法軟件、音樂、影像又或者其他內容嘅話咧，係會受到嚴格嘅限制，同埋要負起法律上嘅責任噶。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雅一，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星期三，我哋十二点半之后有猜猜我是谁， 系我哋嘅 讲我咩？ 我哋嘅电话。 你今日做咩神不守舍嘅啫？讲嚟听下，你有未有啲咩心事啊？我哋两个同你分享一下。 我都话一佢一按 panel 咧，又想唱歌，然后又发觉平时闹我闹得唔啱， 系 我自己又啲惭愧， 系啊， 落乱，觉得怪罪好人。 咁我哋呢四字词语系咩啊？忐忑不安系嘛？ 都得嘅，唔系你三个字得噶啦，潮热汗啦。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下。 系啊，十二点半就有啦，而家可以打1872388，1872388啊。 我哋都可以讲埋俾人听，我哋今次玩咩咯？ 好啊，嗱，我哋上两个礼拜咧已经玩咗唔同嘅术语噶啦，我哋有讲到就系茶餐厅嘅术语啦， 医院里边又有啦。 今日我哋就会讲呢一啲售货员啊，系啦，零售行业啊，佢哋都喺困境之中嘛，系咪？喺困境之中，如果你而家系被停工嘅话咧，阴公啊，都可以打个电话嚟，我哋送一份纪念品俾你，都系一个支持。而家系咪先笑下开心下都开心啊？ 冇错冇错。 但我跟住要讲嘅呢单新闻咧，唔系几开心嘅，仲 系 有啲诡秘嘅感觉添。唔使惊，最终系得个笑字嘅啫。咁样，如果你住喺一条屋村嗰度 ，OK OK， 有湿滑嘅街道咁样， 湿滑嘅街道 系啦，系咁朝朝早 嘅灯光。 嗱，我又唔知，我直情觉得呢一单新 闻嘅师奶啊， 肥大嘅师奶未见，但系咧， 凄美嘅师奶， 凄美有啲嘢，有啲凄怨嘅叫声。 OK， 点叫噶？ 妈。我又唔知。 知熊猫琴日嗰个叫 AK47， 系咪电视都有播啊？ 电视都播啊！哇，真系个 出埋声响，电视都有播出埋声响噶，有 机关枪 咁嘅 声啊嘛， 机关枪 我嚟试 high five 噶。 咦，我头先呢个都啲字啊！我呢个笑声嚟嘅啫，但呢单唔好，最后尾我都好笑嘅， 凄美嘅。 但你谂下，如果今日啊吓新鲜滚热辣嘅新闻，朝头早六点几，喺一个商场嗰度咧，你见到有一个保安员哥哥， 系 佢经过 六点几咁早， 系啦， 朝早 系啦，佢经过一个 公交间嘅问题， 系啦。但系呢个更加惊，佢经过一个咧，而家咪好多商场都有啲嘅智能柜位嘅，即 系 一个好似 locker 咁样摆晒喺度嘅。 佢咪见到个智能柜啲门自己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系嘛？ 佢有冇乒乒乓乓住？ 系 佢 听到有声， 有声喺个智能柜入边度出嚟， 仲不停听到 敲门。 开我啦，开我， 开我个门 啊！ 唔系啊嘛， 真系听到有人高，咁佢又唔系咁凄美嘅呢个，我哋自己加咗演绎嘅，佢系高声呼救， 即系听到个柜门里边人高声呼救。 冇错，你个保安会点做 ？Help help help！ 定系叫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救我！ 定系叫阴乜爹阴乜爹？ 唔系啊，搭错车跟住系嘛？ 阴乜爹又搭错车？ 咩语言唔知咩语气唔知 啊？买啲啊！ 系啊，即系叫佢埋啲啊，咁样系咪？唔系，真系有一个人咧就敲门高声呼救， okay. 放翻我出嚟啊！你当系咁样啦 ，OK？ 我估我系呢位保安员嘅话，我谂我真系会， 我真系惊， 熬出一煲老火汤出嚟啊！熬底啊，真系， 系啊， 但跟住大家就估下啦，究竟发生咩事？ 因为好静啊嘛， 朝头早六点几， 冇人行嘅时候咧，嗰啲声系好容易听到入耳嘅。 佢喺 入边会传出声，有个柜系锁咗咁样嘅。 哦，喺个系柜里边， 都系智能柜啦。 系啊， 你系啊， 柜里边嘅声。 唔系有一日有个人喺度。 哦，嗰啲智能柜有冇啲系大 size 嘅？有 大 size 嘅，即系有啲似你，譬如我哋去日本旅行啊，佢 嗰 啲车站咧，你大箧都摆得入去，有大 size 嘅。可能有个同阿祖差唔多身形嘅人士， 就试下玩缩骨谷 智能柜，然后见到里边，可能佢谂住攞货咧，弯州弯右， 弯右， 弯弯之州，咩在河之州咁样啊？ 入去拎嘅时候，点知一个唔觉意跣到块蕉皮。 系 跣咗入去，然后风一吹， 嘭一声 又闩埋到。 嗱，我想讲你头先有讲到一啲嘢系啱嘅， 跣咗条蕉皮， 跣咗条蕉皮， 嘭一声闩咗只门， 嘭一声有风系有关系噶。 琴日好大风咩？ 我知佢收埋咗个电话喺里边， 跟住 佢打翻个电话，佢发可能佢个户主见咗个电话唔见咗，跟住佢打嘅时候发现，咦，原来漏咗一个智能柜里边，咁佢就拎住个电话，佢就系，哎呀，救命，放我出嚟啊，咁样， 你自己讲完都知 点啊？ 但系成件事其实真系一个闹剧咁样嘅， 好似讲笑话， 小心入咗去， 其实又唔系唔小心嘅，系有心 嘅，哦，佢想整蛊人。 但系就自己锁住咗自己，其实真系类似嘅 friend 啦，真系 佢唔系而家系咪即系 救翻出嚟啦？而家人嚟嘅唔系鬼，第一样嘢系。 我知系咪阴公猪无家可归，跟住匿喺个智能柜里面？ 如果系咁嘅话，我唔会用咁样开呢个题嘅。如果系嘅话，用呢个态度系咪？ 咁你唔知每个人个故事系背 景。咁咪入唔到去咯。 系啦，我谂应该瘦嘅，因为咧个报道就话佢系一位少女嚟嘅。 少女， 其实好多问题疑问嚟噶。佢一位16岁嘅少女 ，OK， 其实即系首先点解16岁嘅少女朝头早佢有两位嘅男性友人嘅，就喺呢一个嘅商场度玩，玩到冇嘢好玩咧，就话诶、哎，不如咁啦，我哋玩匿埋喺个智能柜入边度啊，咁样，咁个16岁嘅少女咧就走咗入个智能柜度啦，即系我唔知系边个提出嘅， 即系自己入去匿下睇下匿唔匿到入去， 系啦，点知匿咗入去之后。都唔知系咪，总之 有两个有人噶， 系啦，跟住就玩到入智能柜咧，自己一个人入咗去，跟住喺呢个时候，头先豪仔讲嗰个唔系蕉皮，阿强风出现咗啊，有阵风一吹，嘣，跟住个柜就锁咗啦。 Okay. 而呢位嘅少女，佢就真系锁咗喺个智能柜入边度，唔知点算，猛鬼喺度敲门，最终就要揾 朋友咧。 系你话有两个有人噶嘛？ 朋友帮佢唔到，因为可能嗰阵风接唔住阵风啦。 我意思佢冇帮佢报警啊，求 有咁咪即刻去揾保安咯。跟住保安就听到，咦，真系有阵声传出嚟咯，咁样。但系真系有好多个谜底，就系点解16岁嘅佢哋会朝头早6点几玩到入个 locker 入边度嘅咧？ 嗱，你又唔知佢琴晚去边度玩啦、 啊？ 可能神运啫，即系。 应该都系啦，你而家佢哋 stay 啦，可冇嘢做啦。 系咯，咁啊玩到冇嘢玩，玩智能柜，而家就玩到 喺个智能柜里边匿埋咗啦。然后佢再出翻嚟，嗰下算唔算系？ 系嗰个大柜嗰度咧， 亦都代表住呢位嘅少女，虽然只系16岁，绝对能屈能伸 嘅。系，同埋个智能 都入到， 同埋个智能柜可以摆好大嘅货件，大家可以。 咁啊，要唱打开蚊帐，打开个智能柜啦吓，1-4-3-8-8，我哋准备要打开你个电话咯。 系啊，打电话俾我哋都得啊，猜猜我是谁，一阵间同你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规管餐饮业务以及禁止多于4人在公众地方聚集的限聚令，会再延长14日，有效期至到今个月23号。並且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由後日起停止營業14日，有效期同樣延至今個月23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目前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數字雖然比早前的高峰期下跌，但是仍然每日有雙位數增長，要密切監察輸入個案，因此有需要延長一系列的措施。他說美容院曾經有確診個案，當局仍然以保持社交距離為大前提，所以決定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關閉14日。陳肇始又說，規例實施之後有巡查，警方亦都有票控，政府會因應疫情不時作出評估。 食物及衛生局話，政府會啟動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支援一批首輪未被納入，以及即使首輪已經受惠，但係仍然面對非常困難情況嘅行業。相關政策局同部門將會盡快商討並且制定合適方案，稍後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當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有關禁止群組聚集的規例實施，截至昨日凌晨零時，警方共處理966宗違反相關指示的報告，作出66次口頭勸喻和發出19張定額罰款告票。而衛生署、食環署等部門亦都分別處理負責處所範圍內的公眾地方，合共巡查12711次，作出大約1830次的口頭勸喻。保安局表示，在2019-20年度截至今年2月29日，警隊紀律部隊超時工作津貼的相關總開支大約是20億6000萬元，以平均每月大約12000人領取津貼計算，每人平均每個月領取的津貼金額大約為16000元。保安局回覆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中提及，同期被取錄的警員當中，大約有18%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22%持有專上學歷，15%持有中學學歷，45%持有藝進文憑。所有新入職的見習督察都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至於過去三個財政年度成功獲聘的警員當中，平均大約有21%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25%持有專上學歷，22%持有中學學歷，以及32%持有藝進文憑。美國新增1736人死於新型肺炎，創單日新高，累計12000多人死亡，超過390000人確診。紐約州單日新增超過730人死亡，再創新高。到當地協助應對疫情的美軍安慰號醫療船，一名船員確診。海軍說事件不影響安慰號的任務。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溫暖，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色好轉，下周初早上清涼。現在氣溫22度，相對濕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13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48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系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7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8跌3.8，中芯国际14.1升0.2，美团点评96.5跌1.05，小米集团10.16跌3.2，盈富基金24.2跌3毫，阿里巴巴189.8跌1.7，汇丰控股40.3升1.5，建设银行6.27跌3仙，中国平安76.1跌7毫。中国移动62元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8.95，瑞士法郎0.972，澳元0.614，加元1.403，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173点，升223点。港金现价报15215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65美元，卖出165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喺呢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喺屋企，先至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目击者表示，佢哋之前已经行得好埋，去咗好多地方噶啦。 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连我也是天，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神一早给宝舍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生播出你梦的胶囊，从日光找到今天。 超峰同 Sunny 的合作不只是对唱方面的，今次歌词创作都是两位由头到尾去到不同的地方一起写，譬如 studio 啦、coffee shop 啦、寺庙等等。这种互相陪伴的感觉，他们希望乐迷在歌曲里面都会找到。 爱的痛的都慢慢重叠。 作曲梁超峰，填词梁超峰、陈士新，编曲由 Kitson 峰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上了六个星期保持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梁超峰、陈士新，日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嚟啦，猜猜我是谁？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嗱，今次我哋就话啦，我哋出题之外咧， 系 都欢迎大家嚟出题考我哋啦。 系啊，如果你个题出得好，我哋又答唔到，或者我哋答得到，咁都俾你过关啦。因为我哋今日嘅术语咧就讲零售业界嘅术语，系咪？ 系啊，啲零售啊，即系喺嗰啲叫做销售行业里边咧，咁即系嗱，我哋会出题俾你嘅。咁但系如果咁啱，譬如你打入嚟咧，你觉得你自己嗰行咧都有啲好特别嘅术语，冇所谓噶，你可以即时谂到考我哋又得。你话你谂唔到，想听我哋嘅问题也可以嘅。 好， 电话号码1872388啦。 即刻咧有第一位嘅朋友打通咗啦，就系、是、阿一啊 ，Hello， 阿一你好。 阿欣啊，阿欣啊， 阿欣， 阿欣，阿欣你好， 阿欣唔好意思啊， 系啦系啦 ，hello 阿欣 ，hello 欣欣， 系你好 ，hello，hello， 哇声音甜美，你好似系做旅游业界嘅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诶，咁你旅游业界有冇术语噶？ 系啊，你要想 譬如赶鸭仔系咪即系个术语？ 咁都有嘅，都有嘅。 不如你考 考下，你考我哋先嚟， 考我哋啊！ 吓、啊，真系啊！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啊？ 你如果考咗嘅话，我哋都会照当你过关咧，有礼物俾你 嘅。系啊，都有纪念品噶。 系啊系啊。 咁啊，其实咧呢、這个其实都唔知算唔算系俗语咧？你哋知唔知道咧？譬如话有时咧，空中服务员嗰啲机组咧，有时要譬如假设啦，我哋要去救一班机，咁啊有架机咧可能喺第二个地方坏咗， 系 咁我哋要 send 一啲嘅同事过去救佢哋嘅， 系 接佢哋翻嚟嘅， 咁 send 過去嗰啲同事，即係可能佢哋要搭一班機飛過去，但係咁佢哋唔係喺個班機度做嘢噶嘛，純粹可能係坐喺嗰個機裏做食餐，跟住然後就過去接佢哋嗰班機翻嚟咁啦。 明白。 咁你哋知唔知道 嗰班嘅同事 會叫 係 啦， 會 叫做乜嘢？ 哇！ 係有個名稱嘅。 唔係幾多個字啊？ 名稱常唔常用嘅？ 其實係常用嘅，我哋一定會用嘅。係英文嚟嘅，其實 英文嚟嘅。 哦， 係啊，係啊。 Spare extra 唔係， 應該係好 Tourist 好奇你哋會覺得好奇怪嘅可能。 哦 ，Apple 啊，叫佢哋做，全部都係蘋果咁樣。 啊，唔係，佢哋係即係佢哋係人頭嚟噶嘛，係咪？ 係。 但係佢哋唔係做嘢嘅喎。 哦。佢哋 potato head 做 好接近，但系唔系 boss 系 head 啦，系 head 啦， 咩 head 啊？ 系咩 head 啊？ 死人头，死人头， 我谂到中文应该讲死人头嘅， 系咯，都 系 讲出嚟， 系啦，系啦，系啦，英文系乜嘢啊？ 英文，中文 系死人头 ，people head， dead head， 冇咗中间嗰个，系啦，系啦，系啦 ，dead head 啊。 是啦，叫 dead head。 哦，真 係㗎。即係如果 認 佢哋 係 死頭 咁樣，係咯，因為佢哋係人頭，但係唔係計落去做嘢嘅人嗰度，所以我哋會叫 dead head。 哎呀，咦，今日做 dead head 好似都幾得意喎，嚇，無端有情機，我唔使去做噶嘛。 你俾人話你 dead head， 係啊， 但係冇無端端做咩話人哋 dead head 喎？ 知唔知個出處係咩啊？即係幾時？ 真係唔知啊！ 即係你一入行就知㗎啦。 係啊係啊，因為呢個名稱咧，好多時都會係由美國嗰度嚟㗎。 哦 ，OK OK， 應該係美國嗰邊傳過嚟咯。 咁我以為鵝頸橋嗰度嚟㗎，打你個死人頭嗰陣時， 打 嗰度傳出嚟啊！ 如果我下次又想扮嗰個咧，迪卡比奧嗰套戲啊 ，Catch Me If You Can 都扮。 係啦係啦 係 啦， 我係咪可以扮曬嘢？佢話：喂，先生你做咩？佢話。 dead head 啊， 係 啊 係 啊，你話我 dead head 過去救人 啊，咁樣 咯， 加起我 dead head 過去救人啊 ，save 啲 步啊，咁樣行 開 啊， 係 啊 ，save 啲 人或者救機，係啦， 係啊， 好好啊， 欣， 多 謝 曬 欣，咁我哋都問佢一個問題啦， 好啊好啊， 定係唔問 啊？ 我問佢一個問題就係你好嘛？你嗰行而家點啊？ 唉。 唉， 冇公开咯， 冇公开， 所以咪打电话嚟玩游戏咯， 系 旅游业 一个月飞一次咯， 一个月飞一次，咁但系你哋嘅人工其实同你哋飞几多次系直接有关 系 噶， 冇薪假系咪啊？ 我系要放无薪假，同埋咁你变咗净系食底薪咯。 OK， 咁啊成搞噶咯， 我主观愿望相信你把声咁好听。个情景一定好快就过去。 我都系咁话， 但我想问你哋有唔系当然系想咁啦。但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就系同你做同行嘅，其实佢哋都会担心，究竟佢哋个公司做唔做得住？你间公司有冇呢个担心啊？你自己 都有噶， 都有噶， 都有噶。 诶，唔怕，我哋送份纪念品俾你， 系啊， 里面咩都齐嘅，叫样样齐。 你放心，疫情完咗之后咧，我哋三个一定会一齐放假嘅，一齐飞嘅。 我 系啦， 系啊， 揾你帮你唔知出机票好咩都好，你帮我哋好冇？ 系咯， 好啊，好啊， 好啦， 多谢晒阿欣，开开心心啊吓，大家今日， 拜拜， 拜拜， 拜拜，好开心啊！有位好美丽，好声靓，我就冇，虽然见唔到佢样，但应该是人靓声甜的空姐，你听我哋做节目，系我 哋 咁话。 其实佢都讲咗系噶啦，佢即系一个月 飞 一 次啊嘛， 嗰啲都系 啦。唔系话做跟团都可能系飞一次。 如果做旅游， 系 啊， 可能佢 dead head 啦。 我哋咩都角色嚟噶啫。 啦，而家好啦。 好，听第二位 ，Hello。 Angel。Hello。 猜猜我是谁 ？Angel。 我以为头先你变咗色，我以为嗰个系 Angel 啊，你知唔知啊？阿强嚟，我头先讲系 Angel 你好 ，Hello。你喂一试下喂啊！ 喂 喂 ，Hello，Angel，Angel 唔喺度嘅 ，Angel 唔喺度，唔怕啦，我自己， 我 自己都似一位天使啊，我都系 Angel 啊， 你 仲有 Angel Hair 啊，天使面添啊， 嚟咯，好啦 ，Angel，Hello，Angel 你好， 三位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你好， 系啊，你想出题定系答我哋题目啊？ 我答你哋题目，因为我冇乜术语可以考你哋， 冇所谓嘅，冇所谓嘅，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啊，我问啦，好唔好啊？ 嗱，其实咧，题目就喺阿曾志豪豪导嗰度嘅，咁我哋咧就会帮手嘅吓，你放心。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嗱，呢个咧系真系sales 嗰啲术语嚟嘅， 好， 就叫做咩咧？就叫做俾人阉。 哎呀，我睇到呢个。但我俾 tips， 呢个好易， 呢 个好易， 都唔系好易噶。嗱， 唔知头先我 你有冇听过呢个 Angel？ 冇啊，但我谂紧会唔会系关于啲可能 炖冬菇咁嗰啲意思呢？ 又同炖冬菇无关嘅，不过如果你话系一啲唔好嘅方向，即系譬如对一个 sales 嚟讲咧，佢系会诉苦嘅，即系可能咧，我哋嘅情景题就系、是，哎呀，早啊，阴公啦， 咩事啊？ 头先啊，俾人阉啊， 吓边个阉你咁衰啊？我真系会咁讲 咯， 系啊， 系啦，可以咁样 讲。嗱，呢个系一个处境。 Angel， 我会帮你。 系啦，然后你仲可以咁样讲，就系话又系桂花田，佢唔系第一次噶咯，咪系咯。 成日都系咁噶啦，隔篱添啲人都系咁讲佢噶，嗱可以咁讲噶。 Angel， 你使唔使再发问定系想答？ 我需要啲。再多少少 啲，再多少少。 嗱，我会话我哋讲有边一啲嗱零售业有，我见到嗰个咧就系、是、同一啲promoter 嗰边， 系 推广员嗰边咧有直接啲 嘅 关系。 我都系见到，我俾个 tips 你啦，譬如信用卡嘅推销员， 系啦， 佢就会我哋再演一次咯。阿祖啊， 咩事啊？咩事啊？ 临门一脚啊！ 做咩？做咩？ 俾人阉啊！ 边个阉你啊？ 又系桂花， 又系桂花店啊！ 好多次都系佢过嚟。 系啦，系啦。如果你谂下，即系信用卡嘅推广员， 仲要讲到临门一脚， 系啊，咁应该系点啊？ 系咪即系俾人抢咗嗰个人个生意或者？ 系啦 ，Sandy 中晒好嘢 咗。知道佢话系扮一啲俾人截咗张单啊，或者总之个客咧俾人哋搞走咗咧，就俾人 知。我哋举个例子，用翻头先嗰个例子，大家就会明噶啦。 我嚟啊， 一二三嚟系啦。 阿祖啊， 咩事啊？咩事啊？ 本来张信用卡，佢就嚟过嚟签我，攞我个。 跟住咧， 俾人阉啊！ 边个阉你？边个即系边个抢咗你张蛋啊？又系鬼花地系啦！而家好明咧，就系咪？呢个咧就系信用卡嗰方面嘅推广员，佢哋会用嘅术语啊！ 系啊，俾人阉啊 ！OK， 希望大家都唔会俾人阉啊！ 系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吓，多谢 Angel， 拜拜 Angel， 拜拜拜拜 ，OK， 好，听第三位听众啊，有冯小姐 ，Hello， 冯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冯小姐， 好，风吹快活人啊！你想答题目定出题目啊？ 答題目 咧，答題目 ，OK， 好，呢個咧，頭先我打電話翻嚟嘅時候咧，我特登問咗我哋監製咧，佢幫我諗到個好嘅術語出嚟，嗱你聽住咯， 係邊行噶？ 邊行啊？其實應該咧，我估就零售啊，賣嘢啊 ，OK， 應該 都 OK 嘅，一般你話咩時裝店都 OK 嘅，董事長， 董事長，我問問題啦，阿馮小姐你有冇聽過啊？ 咩啊？ 董事長， 董事長包詞嘅。 咩叫包詞啊？ 包詞啊，詞到啊！ 包詞，你向董事長嘅 一啲恆常嘅一啲嘢 咧，係啱， 係形容一個人定係一個行為定係咩嚟㗎？ 形容一個人嘅行為。 O K， 一個人嘅行為， 一個人嘅行為啊，即係同曾志豪有關嘅。 同埋咩啊？ 有冇同你有關啊？ 同我冇關嘅，我唔係董事長嚟。 我中意馮小姐不停問問題。 嗱，頭先你向董事長咧，你話禮詞咧，嗱呢個方向係啱嘅，因為點解咧？都係諗董事長一啲。负面的方向，即系你不是从英明神武的角度出发的， 你好难想到咯。 嗱嗱 ，OK， 譬如我哋又模拟一次啦。 好啊， 咁今次嗰个铺头咧就系卖嗰啲咩名牌首饰嗰啲 咁样。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问阿祖啊，祖啊，祖啊，祖， 咩事啊，咩事啊？ 点啊，点啊？喂，好多客过嚟喎。 系啊，咁好啊，咁好啊，咁点啊？ 唉，董事长啊。 哦，我估到，我估到嗱，其实我唔知董事长点解，我试下睇下冯小姐你信唔信我啊？即系嗰啲咧。董事長平時嚟巡視業務嗰啲咧，擺隻手喺後面得個睇字嘅啫，係咪？唔會真係落手落腳做嘢嘅，係咪？講真，成日都話董事長，我都唔知道董事長做咩嘅，係咪？係 啊，啱 你覺得呢個有冇可能係個答案啊，馮小姐？ 即係話啲客只係嚟睇，就唔係 得個睇字， 得個睇字。 我唔知啊，你覺得係？ 你信唔信我先？ 信唔信？ 誒，都似喎， 都似喎，啱啱啊，曾志豪。 咁你自己講一次啊，董事長嘅意思就係。 咪得个睇字啦， 得个睇字系啱， 冇错 冇错。原来佢话咧， 我谂唔到啊。 有啲客咧嚟到咧就斋睇啦，斋望啦，斋巡啦，甚至乎斋问啦，但系最后系冇帮衬嘅，即系 咁应该会同你有关嘅。 唔系同我有关啊， 系啊，唔系啊，听到翻嚟，系啊，唔该，礼物咧当然送翻俾冯小姐啦，恭喜晒你， 哦，多谢晒，多谢晒， 身体健康啊。 好，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你出题目考我哋都冇问题啊！ 我想你哋考我都 好 刺激啊！ 咁好正啊！你个 dead 啦咁样。OK， 揸揸我线锤18723888。 看着无限宇宙，情侣璀璨总似成一星宿， 有 Hers 呢首歌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第四位嘅听众，有 Annie，Hello，Annie 你好 ，Hello 你好，三位好 ，Hello， 好热情啊你个声，你嚟自大批地系嘛？ 系想考我哋添噶， 系啊考我哋啊你， 有批战啊， 嚟好嚟啊， 系啊，我哋有一个俗语咧，就系咧，我哋当喺我哋嘅外站嘅时候咧，系需要用噶， 咩外站 啊？我系空中服务员嚟噶 ，OK OK， 成日想做嗰样啊， 系啊， 系咁咧，我哋一个俗语咧，就系我哋当去到外站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去入到酒店啦，咁有一个动作，我哋可能唔会即系可能我俾咗 tips 你啦。是即是我哋譬如係諗住 ,ok, 我哋會 stay 喺酒店裏面唔會出去㗎啦。有時可能我哋有啲好 short 嘅 stay 啊，或者係有時可能你好攰啊，你唔想出去嘅時候呢，咁呢佢譬如你同事問你，哦，你會唔會出去啊，出唔出去食嘢啊，或者係 whatever 啦，咁你就會講話，哦，我唔會啦，我會點點點啦，咁我哋就會用個 terms 㗎啦。 點點點三個字嘅係咪？ 其實係三個英文字嚟㗎。 三個英文字，哎，我 ABC 啦。 我知 stay at home 咯，系系啱啱啊 ，stay at hotel 啊 ，stay at hotel 咁系咪 S 字啊？有冇 S 啊？ 冇嘅，我俾中间一个字你啊， 好 唔好啊？ 好， 啊，中间个字系 N 嘅。 哇，你呢个 tips 好大喎！ 唔该晒啊， 唔系我哋谂下先，即系乜嘢 N 乜嘢 ？Paul and Mary 系啦 ，M and M 啦 ，Cut and Play 系啊。诶， 唔系，再俾啲 tips 你啦。其实我话俾你，我话俾你听，点解会有呢个咁嘅俗语啦？就因为我哋每次咧去到一个airport 嘅时候啦，或者系一个 destination 嘅时候咧，我哋有啲系 drink card 嘅 ，drink card 里面咧有好多酒啊，或者系啲red wine、white wine 啊，或者 liqueur 嘅嘢，咁我哋要系将个 card 系处理咗佢嘅，咁系关于嗰件事嘅，即系关于个动作嘅。 不如你俾三個選擇我哋估下，因為咁樣我驚個範圍咧都有啲飄渺啊，係喎。 OK， 有冇得 multiple choice 咁樣得唔得噶 ？OK， 好，我俾三個 multiple choice 你。 好啊。 係啦，呢個就係 A 就係 open and close。 Open and close， yeah。 係啦。 And then 第二個咧就係第二個就係 lock and close。 Lock close， 即系又锁又闩。 O K， 系啦。第三咧就系 lock and seal。 Lock and seal， 又 锁埋添， 封闭。 O K， 系啦 ，seal 就系我哋airline 好多时都会用嘅 seal。 咁系啦， 咁你觉得 A、B 定 C 咧？ 我会话 话俾你听， 我会话 lock and close。因为我唔出去，因为讲紧嗰样嘢就 系 我收埋自己，闩埋道门就 lock and close 啦。咁样 唔系二就三嘅，冇嚟 open 嘅，因为佢话唔去咯。 系啦， 系 啦，缩窄范围。 我估 lock and close， 好，你哋估咩 ？O K， 咁我 lock and seal 啊。 我就头先讲咗 open and close 噶。 第一个俾人踢走咗，咁究竟我定阿田啱啊？阿 Annie， 系啦，阿片系啱咗噶，系 lock and seal 噶 ，lock and seal 就代表住咧，你去到嗰个地方咧，喺酒店 check in 咗之后咧，就收埋自己喺个酒店房度，我唔出去啦，咁样嘅意思。 因为惊啲狗嗰啲未处理好嗰啲。 喂，咁跟住即系同啲朋友讲话，我 lock and seal 啊，咁样。 系啦，咁就罚到你唔出去啦。 哦，明白。 OK， 咁呢个系又系即系外国传翻嚟嘅，即系航空公司传翻嚟，定系你哋自己本地啲同事讲下？ 其实系我哋本地里面嘅传即系嘅 slang 嚟嘅。 哦、 因為我哋每次去 close 嘅 card 嘅時候都要 lock， 然後要用個銷銷好佢嘅，呢、個其實係我哋其中一個動作嚟嘅。咁、就轉化去做到 hotel 咧，咁我哋就會用呢個 slang 啦。而家都好 common use 嘅。 好啊，好啊，好啊。OK， 多謝曬， 拜拜。 一份紀念品送翻俾你嚇。OK， 拜 拜， 拜拜，拜拜。 係啊， 我哋嘅節目真係 好 受航空公司嘅空姐 好多，我哋可以真係我可以扮機組人員，你可以扮空姐。 係啊，真係好。 真的可以扮空姐， 系 啊，我唔要呢个空姐啊，系如果就 系 啦 ，bad head 嚟噶。OK， 我哋听埋最后一个听众咯， 王小姐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王小姐， 女班啊，今日有 俾个你猜啊， 嚟 啊，好 啊， 嗱， 咁我系做 merchant 嘅 business dancer， 咁我哋有一个咧就叫 PTQ， P for Peter， 嗱我俾英文你啊， 好 ，P for Peter， D for Dan。Q 就是 quick 嗰、那個， 我 哋嚟嘅 quick 啦 ，PDQ 係啦，咁其實就係講話係一種你喺鋪頭會見到嘅嘢嘅。 我哋喺鋪頭會見到嘅嘢， 人定係物件嚟 㗎？ 唔 係 產品， 係啦。 Okay. 你通常點用㗎？你嗰句句子一噏出嚟， 係啊，即係你個 PDQ 一定係乜嘢咁？ 我講埋 stand for 咩啦？ P 就 唔係 王小姐，譬如你係會同事之間講話俾個 PDQ 我啊，定係話今日個 PDQ 彎咗，定係話你有冇 PDQ？ 即係你哋點用㗎？成句句子係 俾個 PDQ 又得。报价要埋 PTQ 又得嗱， 报价要个 PDQ， 等我哋谂下先，王小姐唔好咁快开口。 第一个系 price， 系 不是 不是，佢好肯定。权威， 你唔使讲呢三个字系 stand for 咩英文？ 哦系咩？ 你系讲翻真啲旧系咩就得噶啦。 要埋个 PDQ，、 okay 要个 PDU 个 friend 嚟噶。 报价单，好简单啲，佢乱咁讲试下先。报价单啱唔啱？ 唔系 报价单，冇咁简单嘅应该。 即系攞嘅时候 喺铺头见到嘅，铺头你见到嘅， 铺头会见到嘅。 系啦， 攞个 PDQ 出嚟就得噶啦。 原来可能系讲紧个垃圾桶。 收银机， 收银机， 哦， 胶章， 系咪嗰个解嗰件衫嗰嚿嘢啊？我唔知啊，问下。 不是， 哦， 好啊，个范围都好大。 好，谢谢啦，但系时间唔够啦。 我哋见到 王 小 姐， 系啊， 你过关啊，你开股。 系啊，你赢啊。 系嗰个摆喺产品咧，咪好多嗰啲 tray 嘅，嗰啲好似个 display 咁嘅。 跟住 咧，个 display。 个 display 就叫做 PDQ， 系啦，因为佢呢个主要系英系美国主要用嘅，佢、 哦、 全名就叫做 Pretty Damn Quick， 就话有啲旧嘢咧，所以个产品令到产品卖得快啲。 哦 ，thank you， 唔该晒王小姐， 个个都有纪念品，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咯，听日再见， 拜 拜。